不是退缩，又说不会抗拒盟友，会在亚太地区强化和盟友的关系。拜登希望国会参议院尽快举行听证会，确认他的提名人选。分析指出，拜登的管治班子名单加上他强调重建和盟友的关系，反映他想摒弃总统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8点，升320点，成交金额4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9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R 24.1跌咗个3，小米集团26.4跌7.5，腾讯582.5跌个半，中国宏桥6.94系跌咗3.8，阿里巴巴269蚊升系跌1蚊，汇控42.35升2.6，中国平安89.45升8，美团302.6跌8，港交所395.2升3.2。比亚迪202.4升2.6，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53，瑞士法郎8.51，欧元5.704，加元5.965，新西兰元5.407，欧元系9.224。每百日元对港元7.4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8点，升453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38美元，卖出180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咯，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车多，龙尾喺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啦，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康乐广场交界咧有阻坏交通灯啦，咁影响到而家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为人父母，我玩玩星期天的敬文妈妈，梗系觉得啲父母要多谢自己啲仔女啦，日日夜夜都俾机会我哋训练 EQ 同耐性，令我哋成为 Super Daddy 妈咪啊！食晒你啊，乖乖猪！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仲有六日就系啦， 仲有六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六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点知自己系咪仲睇紧模拟制式嘅电视呢？ 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 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程振鹏，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今日大家可以过一个静嘅风骚快活。 我哋唔好打扰佢，我哋恐防 边个啊？ 系啦，即系以前啲人话惊你提得多，佢会小气嗰啲咁嘅嘢咧。 哦， 系啦，我哋而家都唔好打扰佢，佢嗰度咧应该有啲缺陷。系、啦，你今日可以坐嗰啲残疾人士座位啊！你今日 缺口，但 系冇人知喎。 系啊，可以坐嗰啲啊！你今日 扮嘢，人哋先知发生咩事。 各位听众，早晨啊！ 早晨，早晨。点解咧？嗱，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两个完整无缺嘅男主持人，但系有一个。佢唔再完整啦，佢今日 少咗啲嘢啊， 少咗啲嘢啊，系啊， 破咗个缺口， 破咗个缺口，几廿年先破，冇理由噶真系。 哎呀， 系咪第一次啊？嗰啲医生问系咪第一次啊？ 又唔系嘅， 我已经有烂开啦， 系咪要讲梅开？ 梅开二度啦，已经 哇隔好耐， 系咯， 几年一次啦， 再作逢虎嗰啲嚟晒噶咯，真系。咁你都冇理由啊，有经验你仲惊嘅？仲痛啊？ 唔系惊啊， 冇理由噶。 其实不是啊，只不过不想整到佢啫嘛。 系啊，系咪好耐？好耐冇同人讲嗰个字啦，嘛啲人同你讲个字啊，剥啦，系啊，好耐冇讲过啦。 系都系自己自愿噶嘛。 系啊，佢琴日仲要 得唔得啊？ 唔系 拔都唔得，真系，因为不能自拔。 都唔系都纠缠咗好耐噶， 剥 得唔得啊？剥得唔得啊？ 纠缠咗好耐，点解嘅咧？ 纠缠咗， 系因为好贵啊，定系咩啊？ 唔系啊，唔关事啊，都唔关价钱，我都唔知几多钱。但系只不过系话可唔可以留低啊？ 啊，冇得留低啊，你要走啦。 冇啊， 咁身体上有一样嘢唔见咗， 系佢离我几十年啊，黐住我几十年，跟住佢你走啦，我唔要你啦咁样。 咁佢有冇大逆不道啊？系咪完全即系已经 系？佢臭唔臭啊？ 佢都已经应该要离开嘅，其实。 可能佢松咧。 要走的应该要走。 系啊，好臭下喎。 系啊， 其实都系。 冇啊，咪就系有人做咩啊？剥牙咯， 嗰只系烂牙， 烂咗啊！ 哎呀，惨啊！好在你呢排戴口罩咋？ 唔系啊，因为疫情关系咧，其实想整好耐噶啦。咁但系只不过咧，就因为 你又惊， 我晒牙医真系擘大个口， 一来又惊啦， 牙医惊过你啊， 咁啊 系啦。咁即系总之大家都唔好啦。咁同埋啊，试过一次经验。你第二次你就會好驚好驚好驚噶嘛？ 嗱，我想講一句先。 有冇剝牙？ 有啊，有剝過牙啦。但我先想講咧，你話擔心疫情問題睇牙醫咧，表面上就好似好合理啊。但你諗翻成年啦 ，touch wood 啊， 點會冇人睇過牙醫？ 你幾時有聽過牙醫群組啊？嗱 ，touch wood， 冇好嘅唔靚，醜 嘅 靚。 啱嘅，因為咧，我記得咧，有醫生咧，家庭醫生同我講咧，就話你唔使替啲醫務人員或者醫生嗰啲太擔心㗎，因為我哋嘅专业咧就系我哋会保护咗自己 嘅。冇错啦，你见到啲牙医咧，我冇见你琴日嗰位装束啊，但系咧如果佢正常装束咧。口罩戴埋个 shield 噶，戴埋个面罩嘅好多。 佢嗰个就冇嘅，不过佢都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噶，所以我觉得调翻转咧，譬如有啲人话啊呢轮都唔好睇眼啊，唔好睇牙嗰啲咧，又唔使咁惊啊。人哋嗰啲保障周全，系啊，反而仲安心啲咁样。 总之两样啦，自己又惊啦，即系因为好惊咁样。 但你咁样剥牙真系唔抵啊！琴日佢同我讲话佢要剥牙，我都话。 我真系唔知啊！ 你翻紧工嘅时候剥牙，你听日翻唔到。 因为冇期啦嘛。 哎呀，惨啊！ 好难先 book 到期啊！ 你而家嗰个状况，你觉得系点样咧？ 我其实应该，我而家好虚弱，我由琴晚到今朝到而家都未食过嘢。 咁系冇食嘢啫。 系应该系冇力咯。 因为冇食嘢咋。 咁啊，因为冇食嘢，个人好虚 啫。系咯，佢话佢琴日话咩？自己咩流血不止 啊？都流咗佢几个钟头血噶。 你话流咗而家月底啫， 六盒嘢啊，六盒嗰啲。啲面啊， 唔系六旧啊， 六 旧 咋，我系六盒添， 系咯，两样嘢好差好远。 喂，佢系半个钟头一旧噶嘛，咁但每个钟头嗰旧嘅海嗰个叫 海 绵 啊， 佢 想话 棉花，嗰个棉花都系全部血嚟噶嘛， 咁啊梗系啦， 我抽一支细细啲血啊，我都晕噶，你知唔知？ 所以我都好唔明啊，彭爷，你望下个人，肥尸大只。 原来咁容易晕 嘅，佢咁容易晕嘅，就话自己身体唔好。 你见到少少血都晕啊？ 佢平时就 sell 我哋食嗰啲健康食品咧，话食到佢即系容光焕发咁样嘅，原来咁样嘅。 我想讲声你听啊，你知唔知我有铺人咧系轻流鼻血噶？ 哦， 系做下节目可以一嘢就两个鼻哥窿一齐流。 唔使惊，以前佢拍档都系咁嘅， 系啊， 梁永忠都系咁嘅。 咁得啦，你又冇唔会晕噶系咪？ 唔系一个，你流血关我咩事啫？ 唔系 你 见 到啲人流血。 流血啊嘛！你话 唔系，系我自己啊流咗啲血出嚟喺身体。 但你见到佢唔会流鼻血噶， 唔会啊， 系咯，佢系最大嚿棉花帮你止住。 所以你嚟到呢度做嘢咧，你系可以 keep 住你自己，唔会流鼻血。 但系你今日真系完全讲唔到嘢，气若游丝啦，又冇得大癫大肺啦。 系啊，因为我惊我伤口爆啊，一爆流血我又 咁，我哋系咪唔好引你笑啊？ 都唔使 嘅，咁我哋仲有广大听众。 唔系你今日啱噶啦，你好似咧即系行咗几廿年嗰啲即系叫做霸王花路线咧，佢今日可以转做啲少女组合啊， 玉女聚伴啊， 你同埋咧， 斯文一日啊， 系啦，你可以斯文一日。如果你今日影相咧，你直情可以用咧港女十色里边牙通色啊，即系托腮，其中一招咪轻托 香腮， 系啊，佢嗰阵时个名目就话你扮牙痛咧，你就可以影到呢张相噶啦。 明白， 系啊，耶！所以今日啊，我哋会睇住你噶， 多谢。 系啊， 有咩歌系啱牙痛 嘅？其实大把，我谂住俾佢拣嘅，有痛由自取啦，痛哭啦，痛爱啦，痛啦，痛醒啦， 定系俾个牙医佢咧？ 我都可以， 即系搵个许廷铿俾你系嘛？整只痛哭你，醒噶啦，大家冇事。 长街中，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再哼相恋情歌。难道你真的忍受伤我吗？从前全情来爱我，像会是完全 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早就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刺敲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刺敲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早就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刺敲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 极痛楚，我相信你好能够体会到呢种心情。 系痛一阵嘅啫， 系啊，痛一阵啫，咪好咯。仲有呢啲咁嘅， 痛一阵啊， 系啊， 仲有得比我痛啊？ 系咯，我都觉得系。 嗱，你生仔啊，都生过两次啦，系咪？嗰啲咪仲痛？ 嗯，痛咯，一人一只咯， 系咯， 系啊，咁啊，当然啦， 因为我未生过，我唔知嘛。 当然啦，系个 讲到痛 啊，嗰啲啊微不足痛。 咪咯，讲到痛啊， 都唔够佢哋痛。 你救嗰啲人痛， 边个边个？ 你。都话剥咗两只牙啫，佢哋呢一年里面啊，每几个月就俾人剥一次，几个月就俾人剥一次。 嗱，兄弟， 仲要系咁，你都系咧只牙发炎啦、烂啦，你剥佢你都心甘情愿。但系而家咧，佢哋嗰啲剥牙系点样咧？喂，隔篱棚仔牙痛，喂，咁啊，你剥埋佢咯。 系啊， 喂，唔系话喂，佢牙痛咗，喂，好难讲啊呢啲。 咁影响大？ 系啊，可能会传染噶嘛。嗱，唔好讲咁多啦。嗱，棚仔都剥牙啦，不如你都剥埋啦，咁样。 一齐。 你话你痛唔痛啊？ 点解我又要剥嘅？ 系啦，好惨真系，你乜你又要剥咧？ 你系咪你累我啊？ 系啦，嗱，咁你问下啦。 但系问题系，你冇得 say no 喎。 你问下嗰啲酒吧啦， 系啊，冇得投诉喎。 酒吧又俾人 嗰啲跳舞群组追索， 唔知点追法。啲酒吧咧，因为琴日呢个新嘅限聚令之后咧，佢哋又要停业七天啦。 系啊， 咁嗰啲酒吧等于又俾你剥咗七日，冇得做生意啦。 又唔使做生意啦。 佢又真系问啦，喂，关我咩事啊？而家究竟？ 其实都真系，哇，有时又开得，有时又限几多点。然之后跟住突然之间又可以你唔使做生意啦咁， 除咗酒吧 都几无所适从啊！ 除咗酒吧啦，嗰啲酒馆啊、浴室啊、派对房间啊、夜店啊同埋夜总会都系唔好意思啊！系啊，听日生效啊吓， 听 日开始咁啊，跟住一连七日就要闩门啦。 喂，你与其咧话将有5000蚊帮补一啲如果中咗招嘅啲基层劳工咁样，你不如又攞啲出嚟帮下呢啲啊？ 有啊，而家啲酒吧业咧已经第一时间就话。你要我停的你不如你赔啊！他话每日赔过18000万，每日赔一万，停10日就赔10万。 佢話如果唔係咧，佢話咧三分一酒吧咧就會執笠結業噶啦。特別係咧，佢話因為聖誕佳節啊，就嚟係最旺嗰個季節咧。佢話本來每日可以有成50-60万生意額咧。佢話：如果你而家咁樣搞嘅話咧，就死硬。 每日喎、 啊，係 啊，咁好生意㗎。 佢每日50-60万。 佢話聖誕檔期啊嘛， 係都係啫。 係啊，即係佢想用呢個方法嚟做呢一個賠償。跟嗱， 其實都誒唔係話冇道理喎、啊。你諗下當年咧禽流感咁樣，你殺曬人哋啲雞苗啊雞啊，咁都有錢賠㗎嘛，斷正係咪？ 係啊係啊，咁而家嗱呢個又一樣嘅喎，同埋今次佢哋真係大條道理。我哋真係冇份㗎喎，佢話啦， 我又冇跳舞， 係啦，仲要佢講呢，佢就話我哋呢已經有曬防御措施呢，譬如話台同台之間有一啲誤會啦，我哋又有間板啦，又有防疫措施呀，甚至乎呢我話我連嗰個安心我都貼埋出嚟啦， 係呀係呀， 咁但係都要刪喎。 但係其實呢，我想話呢，浴室咁耐以嚟呢都冇聽到話有群組爆發。 但浴室 佢每次永遠都第一時間刪㗎。係 啊， 即係嗰啲咩老婆自贊成嗰啲按摩桑拿嗰啲呢，嗰啲其實都好陰功。 但浴室只係沖涼啫，佢冇跳舞㗎。 冇跳舞。 美容都慘啦、啊。即係之前都慘㗎。一樣係全部都。 所以而家呢個有大件事啦。咁所以。 累全家嗰啲。 累全家。同埋呢，有度又好似嘅，因为譬如话嗰啲酒宴咧、婚宴宴会嗰啲啊，又变咗啦，又限啦，即系四人、四人台啦，每人限四人或以下。其实呢个咧，经过咗呢十个月咁上下咧，大家都会问呢个问题噶。四人同六人究竟有咩分别咧？ 多两个人， 多两个人， 多两个人，嗰个 从来冇人同你论证过个风险系大咗定细咗。 其实从来，其实政府呢一波咧，嗰啲嘅种种嘅措施咧，都系唔系好科学的。 科学乜嗱？ 佢唔系用一个科学嚟去呈现俾你睇。 你用宴会同埋酒吧咧，大家都系要除罩先可以食饭同埋饮酒噶嘛。我系酒吧咧，我就会问啦，我可唔可以跟佢哋一样四人限聚得唔得啊？我二人都仲得，好唔好？你淨係二人限聚，再切啲嘅。 酒吧好似係限二人喎， 唔係一人得唔得啊？又再限埋啦，咩都限得唔得？唔得喎，唔知點解。 唔可以同我將數字咁樣計落去，因為飲酒咧就會有啲嚇、有啲嘅效果出現喺個人嘅身體度、 又話會飲醉啊，蹦嚟蹦去，攬嚟攬鏡， 可能你又好 食飯咧就正正經經食完就走啦嘛。 唔係喎，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咧，你食飯都可以飲酒嘅。 系， 咪咯？你边个系而家唔系又唔系限话你喺宴会食饭局里边咧就冇得饮啤酒？ 饮酒啊，斋饮酒啊嘛，嗰度 冇嘢痛噶嘛，即系解唔通啊，阴公。 有好多啲细节咧，系讲唔 通啊，系啊，所以而家咧就你虽然你明话系第四波嚟啦，咁但系咧佢具体一散出嚟咧，每个地方咧大家都叫苦连天啊！ 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個心態就係、是，咁冇辦法啦，我哋為咗市民大眾，即係如果我係酒吧老闆， 一定係咁啦。 咁我都唯有犧牲小我啦，咁咧。 喂，而家係咁噶，佢就話咧，仲有所有嘅餐廳咧，同埋列明嘅所有嘅地方咧，都係禁止跳舞啦，同埋有現場嘅表演活動。 係。 咁呢個都我覺得都係第一時間要做呢件事嘅，因為即係嗰啲跳舞群組，佢真係實在爆得太過犀利咧。我今朝都聽到風煙。节目咧，佢话有个听众话，究竟佢哋嗰班跳舞群组人有冇每人罚2000蚊啊？佢哋违反咗嗰个叫限聚令，有冇罚佢哋啊？ 又 唔戴口罩咁样，有冇罚佢哋啊？罚咗佢哋先讲啊嘛！而家女街坊啊，闹到死， 好惨啊！嗱，咁而家咧，仲有一个咧，就系话装二维码个安心出行二维码咧，嗱、 啊， 又有啲餐厅咧。佢又有一個擔心咯， 強制裝咁喎，而家 係啊，強制裝啊， 但係呢個好笑喎。 3號之前啊，強制申請 要整翻嗰個 QR code 啊。 咁你明唔明特首嗰句中文點講啊？係 咩？ 強制裝，但係自愿入喎。 嚇係啊，啱啊， 即係你裝一定要入裝， 你裝 不過有冇人用 就 希望嗰個人自愿啦， 唔係喎， 自用自律用， 因為佢而家就裝就裝咗啦。但如果你要入咧，你係一定要嘟嘅。但係點樣叫自愿呢？ 我下唔下載都係自愿噶。 但如果你唔装，你唔装，你唔下載，你入唔到间餐厅噶嘛。 哦。 咁但系佢仲系话自愿，佢个逻辑就话咧，你可以入，可以唔入咯。 即系我如果要进入呢个餐厅，我就要嘟。 一定要嘟噶，而家佢系强制噶。但系佢而家唯一一个自愿就系话，你可以唔入呢间餐厅咯。 我以为系嗰个餐厅一定要装。 餐厅一定要装啊！ 我以为市民可以 装咗一定要用噶。如果你 装咗一定要用。 系啊。 录影机再出嚟。 系。 吓，我同你一齐。 吓，咩事啊？咩事啊？白鸡婆。 啱啊！我冇一只牙都似白鸡婆。 要去呢间餐厅食嘢。啊！但系咧，我哋又冇呢个二维码，咁咁 我神有带个电话喺身噶。 啊！你快啲出个电话俾我。喂，如果唔系，我点入去食嘢啊？ 我叫嗰位太太出俾你啊，姓林嗰个。 政府话所有嘅餐厅，咁我又要去餐厅食嘅，我冇二维码，咁系咪唔去得啊，老爷？ 系啊，佢而家咧 就系饿死啊！ 哎呀，阿爷阿嫲，佢而家咧就分两阶段嘅。 系 点样啊？第一阶段咧，就所有食肆餐厅一定要装呢个安心二维码啦。咁咧，你哋可以咧就自发咁样咧嘟或者唔。不过稍后啊，稍后就可以要求咧，凡系进入呢个地方嘅市民都一定要用呢个安心出行。 稍后 就稍后就可能你系一定咧唔嘟冇饭食噶啦。 稍后会唔会等疫情已经完毕啦？ 哎呀，又唔系，咁即系你想去快啲嚟啊？快啲嚟都得噶。 我就系唔知佢想点。 我冇电话，咁点算啊？ 系 哇。 哦，咁特首话咧，你自愿嘅，你可以拣入呢间铺头或者唔入呢间铺头啦。 但系间间食肆都要装。 系啊，咁你都可以。你都可以揀入或者唔入咯，都系自愿噶。 即系赶尽杀绝， 唔系自己煮， 自己煮咯。不过你自己煮，你买超市啲嘢之前都要，你都入唔到噶。 我冇电话， 搵人帮你买得唔得啊？ 有冇资助买电话啊？ 不如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凌晨在湾仔天乐里处理一宗投诉时，发现有两间派对房间仍然营业，分别有14人和10人聚集消遣，涉嫌违反有关防疫条例中禁止群组聚集的规定。警员向24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员亦检控有关派对房间负责人涉嫌违反防疫条例中有关业务处所的規例。警方呼籲市民顧己及人，盡量減少社交活動，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比第三波更急速和凶猛，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他说跳舞群组中可能有人仍未病发，建议在一段时间之后再要求他们提交样本，不应以为部分人现时检测呈阴性就很稳阵。对于政府要求关闭酒吧、浴室、派对房间或夜总会，曾其恩认为政府未有清一色要求所有娱乐场所关闭，包括卡拉 OK、 麻雀馆等，担心会令市民觉得相关场所就没危险，然后转到有关场所消遣。另外他认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可以帮助追踪密切接触者，如果将来出现大量市民不愿意透露行踪，政府就可以考虑果断要求市民强制使用有关应用程式。到访日本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到首相官邸和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会谈。路透社报道，加藤对香港情况以及中国在东海的活动表达关注。王毅昨日和外相茂木敏充会谈，双方同意明年召开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茂木敏充提到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岛，即是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周边海域，要求王毅积极应对。王毅强调中方在钓鱼岛的立场明确，会守护国家主权，期望透过和日本合作将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双方同意本月内恢复两国之间的商务人士往来。茂木说两国的关系稳定，对地区和全球都至关重要。王毅说两国应该在应对疫情、捍卫多边主义、建立满足新时代需要的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领域深化合作。美国环保署表示，署长惠勒原定访问台湾的行程将会押后，原因是要优先处理迫切的国内事务，访台行程已经延期。美国传媒报道，惠勒原定下个月5号率团访台，对是讨论应对台湾垃圾等环保议题。 是讨论应对海洋垃圾等环保议题，但是外界质疑他以包机方式访台花费太高，加上接近政权交接，时间上不太合适。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惠勒押后访台表示惋惜，但强调台美环保领域合作仍然会持续，欢迎未来继续交流。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4点，升366点，成交金额6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3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R 24.2跌个二，小米集团26.65跌5毫，腾讯控股582蚊跌2蚊，阿里巴巴270蚊，无升跌，汇控42.7升2.95，中国宏桥6.89跌4.3，美团301.6跌8，中国平安89.85升2.2，港交所394.8升2.8，比亚迪199.2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81点，升416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31美元，卖出181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慢线咧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康乐广场对出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到现在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带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长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6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習慣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听晚9:30， 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其实呢几日咧，香港咧就唔系净系得啲疫情嘅新闻咧，令到大家好唔开心嘅，都有一啲咧真系扬威海外嘅消息咧，冇机会同大家一齐咧拍下手掌，开心一下。咁我哋不如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就打打气啦。呢个咧就系、是、台湾啊，第57届嘅金马奖咧，其实之前就颁咗奖噶啦。咁我哋有两位香港嘅年轻导演咧，其实都可以喺呢个颁奖礼里边咧攞到奖噶、哦，分别咧就系、是、攞到最佳剧情短片奖啦，同埋呢一个咧最佳纪录片奖咧，都系由两个香港嘅年轻人咧就攞到嘅，手掌手掌拍手掌。咁啊，具体嘅奖项咧，嗱，攞到呢个最佳剧情短片奖咧，其实就系《夜间》啊呢一套片啦。咁啊，导演咧就系郭津，之前咧佢亦都喺10年里边咧就拍过呢一个《浮瓜》嘅。咁另外一套咧亦都好紧要嘅。另外一套最佳纪录片咧，就系话拍低咗咧中国广东乌坎村村民咧6年嚟嘅抗争过程里边啊，咁个片名就叫做《迷航》，咁啊导演咧就系李哲恩，咁啊呢两套片咧，特别系《夜间》咧嗰个关注点啊多啲，因为点解咧？佢真系好土炮，甚至乎咧系低成本嘅制作咧，好符合我哋香港人咧，即系灵活变通嘅。点解咧？因为咧资金紧绌啦，呢一套短片咧就讲述一个的士司机。佢咧就係喺一晚裏面咧就接觸咗咧喺呢個社運期間，因為你知啦，講緊舊年嘅香港啊嘛，社運期間咧接載咗唔同嘅人啊，咁究竟咧喺呢個唔同嘅客人裏面咧，佢哋政治立場就全部都好唔同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情節啦，咁啊想反映出咧就係其實嗰一晚咧見到成個香港咧可能嘅現象係點嘅，咁因為要有的士啊嘛，咁所以咧導演咧佢就話喂。就要揾一個人咧，就揸的士，仲要借的士。咁佢就揾咗咧一個香港柴灣區區議員咧，就蔡志強咧義務演出。可能你話啦，點解呢個區議員可以演繹到呢一個的士司機？因為佢攞埋男主角添嘅嚇。咁點解佢可以做到咧？咁樣咁因為咧，佢就話啦，佢本身咧其實之前就係做揸的士嘅。10年前咧，佢就任職的士司機，後來先至變區議員嘅啫。咁所以咧一舉兩得啊，仲要話咧開頭諗住咧揾佢係借架車嘅啫，為幫手啊，借架的士嚟。你諗下嗰個資金即係真係好好短缺嘅。咁點知借完車之後咧，阿導演就話：喂，唔係、哦，你做過的士司機嘅，不如就順理成章就做埋呢個演員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幾得意嘅。咁如果你睇翻呢個故仔咧，佢話夜間呢一個故事咧，就話的士司機咧。佢就冇乜明顯政治立場，甚至乎咧，佢嘅劇本咧塑造咧就係佢一個所謂藍絲嘅的士司機嚟嘅，所以咧佢雖然會睇咧，可能係一啲即係報章嘅直播啦，譬如佢睇蘋果嘅直播，但係咧佢又會暗暗沉沉，就話你後生仔唔好搞事啦，影響人哋生計啊咁樣，咁啊所以亦都會見到啲茶餐廳老闆啦，有唔同嘅人上嚟，咁佢話呢一幕咧都幾得意嘅，甚至乎導演咧佢都話啦，我今次咧其實真係冇立場。佢話咧，純粹想客觀咧，俾大家睇下唔同嘅人咧喺呢一場運動裏邊咧，究竟會見到啲乜嘢，睇到啲乜嘢。咁佢仲話咧，佢拍嘅過程裏邊咧，佢哋真係小本經營啊，偷偷地攞住個 camera 咧，就喺的士裏邊咧來回穿梭。有陣時見到咧，喂，防暴警察咧同記者對峙啊，咁樣咁啊，偷偷地又影到一兩個畫面咧。所以呢一個短片咧，你會睇到可能就好真實，甚至乎咧就令你有啲即係。回想啊，究竟嗰一年咧就发生咩事嘅？咁而家啦， 你话呢一条片咧边度可以睇到咧？呢、這个亦都系今日豪仔咧呢、這个瞬间看 channel 话俾你听咧。原来咧佢就喺呢、這个苹果嘅果然台嗰度咧就有呢一个直播啦。所以最好不过咧就系、是、你自己上去免费睇一睇。喂，呢、這个真系为香港争光噶，攞到金马奖嘅呢一个最佳短片。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互相支持啦。咁啊，好多创作嘅朋友咧，可能喺呢一年里边咧都冇公开啊。咁但系呢一个故事话俾你听。再小本嘅制作，如果你有心嘅话咧，一样可以攞到殊荣噶。再次恭喜呢两位攞到台湾金马奖嘅导演啊！咁如果要俾燕窝子公仔嘅话，我觉得应该要俾喊啊！真系好难得噶，咁少钱又咁艰苦，但系最尾可以攞到咁好嘅成绩，值得喊，值得喊啊！瞬间看 channel， 其实咁样啊，下次呢如果真係啲人制作资金缺乏嘅话呢，我哋呢度有个有钱冇定使嘅人，我哋呢度长期有一个有钱冇定使都係坐呢个位嘅，所以真係好鬼正嘅啫。阿鹏仔啊，下次如果我哋又要拍呢，拍呢个看更我得唔得啊？我哋唔拍夜更，我哋拍看更啊，又或者啲夜更嘅同事啊，可能啲兄弟嘅同事都想拍得出係啦，一晚发生咩事呢，不如问你攞啲钱嚟资助下得唔得呢？ 咁应该系拍打更咯，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当 当当， 即系嗰啲啊，咁啊，阿豪仔嗰个瞬间看 channel 咧，亦都系反映咗一样嘢啦。有阵时咧，嗰、那个意念啊，系紧要过你用几多嘅成本、物资、资源去堆砌嘅。好啦，今朝早咧，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就同大家咧就去了解一下。如果你人有三急啊，要去公厕嘅时候啊，有一个智能公厕俾你用，你会唔会觉得好架势、哦、好先进、哦，梗系好开心啦咁咧？如果嗰个智能公厕佢系十五分钟你未用完，佢就会响阿喇嘅，咁你会点样咧？咁啊，睇到有一则嘅新闻咧，就讲到话喺上海咧正式推出一个智能公厕啊，呢一个嘅智能公厕咧即刻成为咧系网上嘅热门搜寻嘅一个事项啊吓。咁原来咧就话喺上海一个嘅文化公园嗰度咧，最近设置呢一个智能公厕咧，就号称咧佢咧系有自动报警系统嘅。咁只要咧嗰个人如厕超过900秒，即系15分钟，自动警报自动报警系统咧就会启动噶啦。咁样哇，吓到大家咧，即系唔知点算。咁系咪要即系嗱声去完就好快啲走啦，清洁完。如果唔系你哇迟咗十五分钟之后咧，就响警报都几惊、哦。定还是哇，如果我真系肚痛啊，仲未搞掂，咁点算咧？咁原来咧呢件事咧就系、是、大家谂得咧就系、是、太过简单啦。佢嘅所谓会过十五分钟之后自动报警咧，唔系话直播去嗰个警察局嘅，而系话咧喺嗰个厕格里边咧系有一个感应器，只要你咧系预时嘅话咧，咁咧就会咧响红响警号，同埋咧着红灯啊！你嗰个厕所，咁、那个作用咧就系令到咧喺外边嗰个清洁员咧就会收到呢个消息咧，就会入去厕所度咧，然之后问下咯，系咪有人啊？冇嘢啊嘛，咁只要入边嗰个人应佢声，冇啊，未去完啊，未去完啊，咁其实咧就唔会咧系搞到警察嚟咁大件事啦。咁你话啦，咁最初咁要整一个咁嘅设计嚟做咩啊？我原来话咧，附近咧就有好多咧系老年人咧就会经常咧都会用呢个洗手间嘅呢个公厕，咁啊担心咧佢有阵时咧会又发生意外，咁如果系失救嘅话咧，咁就唔得掂啦。咁所以咧就系爱嚟保障翻啲长者嘅。咁啊呢一个嘅咁特别嘅喺上海嘅智能公厕，咁啊梗系要见识下啦。咁于是乎咧，你如果要去揾嘅话咧，都可以咧有以下嘅 channel 嘅。 包括咗咧就系正正呢一条新闻片嘅，可以来自呢个中国新闻网，咁佢就有一个上海公厕咧15分钟报警系统引关注呢一个嘅短片去俾你睇，当中你可以睇到咧究竟上海呢一个智能公厕系点样运作啦吓。不过咧当中嘅清洁员咧似乎就唔系话同大家讲话真系老年人咧使用居多，佢都有话咧后生仔都有噶，咪就系挂住玩手机过咗15分钟咯咁样。好啦，另外一个 channel 咧都可以见得到嘅，就系咧叫天下有景呢一个 channel 咧，佢入边咧有另外一条嘅短片咧，就话俾我哋知全球最智能嘅公厕啊，就15分钟做咩咧？就唔系报警，系自动开门啊！自动开门好驚。咁片中呢就介绍呢有一个智能公厕呢，呢、這个公厕呢就係好乾淨嘅。咁佢入面啲设备呢就有抗菌啊，又自动清洁嗰个马桶啊，将个马桶呢会用完之后呢就转入去后面埲墙嗰度，跟住再褪返出嚟呢就乾淨晒，消毒过咁样。咁而当中呢其中呢一个最特别呢就係话佢15分钟呢就会自动开门啦。呢一件事呢一样係爱嚟呢，唔係话係咪真係驚老人家跌亲失救啦，而係真係爱嚟呢对付嗰啲挂住入厕所呢玩手机嘅人啦。即係不论係大人細路都好啦。咁所以呢一种嘅情况呢，其实彭仔喺外国呢，喺韩国我係见过呢一隻嘅。佢係要入钱嘅。如果你入完嗰个钱呢完咗唔知係几多分钟呢，你冇钱入落去呢，佢会真係打开嗰个门嘅。我係特登呢试过留喺佢嗰个厕所门口嗰度睇下呢，佢咪真係会打开嗰个门嘅。咁结果係真係打开又唔会闩返㗎喎。咁真係几搞笑啊呢啲咁样嘅设计。好啦。智能公厕咧就系好先进嘅，咁但系咧都要顾及咧即系人嗰个需要啦。你嗰15分钟系咪真系足够咧？有冇得可以俾佢添时嘅咧吓？咁所以呢一个思考，我觉得计埋落去嘅话咧，我只可以俾3个啡色噗噗嘅 emoji 佢。讲到去厕所嘅频密或者系个时长咧，我系完全唔清楚佢嘅使用嘅情况系点噶，因为我唔应该要知道噶，系咪啊？桂花田， 啱啊！我都想讲啊，你唔需要知道嘅， 唔系嘅，要噶。我哋做节目做拍档咧，如果佢突然间话，我要转个头先翻落嚟，譬如我咪试过咯。 哦，你 我就快啊嘛， 你就快嘅，我知道你快嘅。 系啊，我悭翻嗰几蚊鸡噶嘛，要真系。 嗱，有多时咧，嗰啲叫做招牌广告牌咧，大个咧，惊死人睇唔到噶嘛，系咪？咁啊，梗系好啦，希望你会帮衬啊嘛。但系如果做得唔好嘢嘅话咧，最好你就唔知道我系边个啦。就好似咧，日前啊，有嗰位35岁啊男子咧，佢咪确诊肺炎，话自己去过旺角花园街1-1嘅。嗱，认真赞佢，佢勇于承认男人大丈夫系咪？嗱，希望咧佢真系快啲好翻。但是有时做了衰嘢，真的不想被人知道你是哪间铺头的。话说早两天网上被封存有一架送面包去饼店交货的货车，有两位哥哥仔就在执面包。咁佢哋嘅工作啊，咪执面包啊，梗系要咁噶啦。但系如果佢哋系将一啲冇包装过而跌咗出嚟嘅面包，徒手就执翻落个胶箱嗰度，又如何呢？咁啊，仲有另一位哥哥仔咧，就由呢个货车斗嘅里面咧，就行出去车外边，但系佢期间就系用佢只脚跨过嗰啲几盘面包先行得出嚟嘅。唔怪之得啦，啲面包好多时都兴加啲亚麻籽上去啦，免得污糟咗都冇咁碍眼啦，系咪？系啊，听到呢度咪都好惊咧。系啊，原来大家都食紧啲加料面包啊，咁唔卫生点帮衬啊？喂，你点知道嗰个边间饼店啊？哎呀，问得好，初咧系唔知边间嘅，但系当嗰两位哥哥喺当嗰两位哥哥咧唔系几卫生咁处理完佢哋公司间面包嘅时候咧，佢一拉。佢个货车尾板嗰个闸落嚟嘅时候，哦， 大家都知道点做啦。因为嗰个闸门一拉，就成间饼店嘅铺头咧，得正正喺度个名喺度啊！多谢提醒。哎呀，冇得买面包嘅时候，唔通日日都走去自家整咩？啊，其实唔系唔得噶。今日想分享一条片咧，有成2000多万睇过，好犀利啊！咁啊，全部都系印度字嘅，哇，几经翻译之后咧，咁啊先睇到原来啊有咧叫有两个名叫做弗拉德同埋咧尼基，佢又为妈妈做早餐。佢哋咧系唔系印度人嚟嘅，但系两个小兄弟啦，佢自己一手一脚咧就揸橙汁啦、煎鸡蛋啊、搽面包啊、猜面粉焗曲奇饼啊，一有板有眼嘅。虽然我知道侧边一定有好多人帮佢嘅，咁但系喺镜头面前佢哋真系自己整嘅，所以咧一定要出街买面包啊，有材料都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学下整嘅。既然而家啲小朋友都喺学喺屋企唔使翻学嘅时候，咁我都觉得建议嗰啲家长不妨去睇下呢啲片，话俾听，喂，其他小朋友做到，你做唔做到啊？如果佢肯做，肯落手落脚做嘅，都系一件事，都系一件学习嚟噶。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呢两个小兄弟。 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巡守。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屋底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难分所有，只分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操纵气候，或用小丑侵略地球。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人，好似好衰的白龙星，好似他把给我最熟悉到你，不会跟你的姓，就跟你把人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九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寿安琪 ，Crazy Lion。 哇，早晨喎、 早晨啦、 肥妹仔，哎、你今日 肥咗好多啊！ 系啊，再肥啲啊，你个面今日。 系啊， 吓、 啊，寿安琪吓。 系啊，佢今日就请牙痛病假。 唔讲笑人噶。 系啊，因为佢妈妈剥牙咧，佢都痛埋一份啊。 哇，真系。 我妈妈心痛。 系啊，你哋真系心连心啊！咁、所以今日咧，由寿安琪咧同你哋咧上停课。我嘅呢一堂啊，吓、 哎，系上咩课啊？ 上呢个咧食物堂啊， 食物堂， 哎、好似讲紧 honey 咁样添，想讲食物啊， 我都系啊。 你哋有冇食过蟹柳？ 有， 我中意食蟹柳， 假噶嘛？ 请问你蟹柳、蟹棒同埋蟹脚有咩唔同？ 阿芝。 价钱唔同， 系啊， 仲有咧，又佢点解会价钱唔同嘅 size 唔同，好啦，蟹柳你话假噶嘛，咁佢咩嚟？ 面粉， 面粉沟蟹肉味， 阿古 系咩嚟嘅？ 面粉 有冇蟹喺里边嘅？ 冇。 咁系咩嚟噶？蟹汁，仲咁又里边有乜嘢噶？ 佢调教啲蟹味啫。 佢将啲蟹水捞落去。 咩叫蟹水啊？ 蟹都有水噶嘛。 你好似讲紧核突嘢咁嘅，费事拉啊！好核突啊！ 哎呀，我唔答啦。 好啦，我话俾你听啦，蟹柳咧。里面是冇蟹嘅， 我都知道， 但是佢里面嗰啲咧，你咬落去咧，硬硬地嗰啲咧，原来是鱼肉嚟噶。 哦， 系啊，佢仲要咧有个名词咧，其实就是嗰啲咧，即、就、系、是、好似烂打烂嗰啲鱼肉咁样 啊。 所以咧，佢话咧蟹柳里面咧就会用啲小麦粉啦，再加嗰啲咧咁样嘅打烂嗰啲鱼肉咧沟埋一齐咧。 咁即系食鱼蛋咯。 其实某程度上是食鱼蛋，不过咧个比例咧就真系差好远噶啦，佢冇咩蟹喺里边嘅， 系冇个，就是都知道， 即系冇嘅， 喺度扮蟹样啫嘛。 系啦，好啦，然后仲有两 蟹柳样嘅，唔系蟹样。 你哋两个今日系咪想俾训导老师罚啊？呢个就话咧 冇啊， 蟹嘅水。 咁系啊，你讲 呢个就话蟹嘅样， 蟹柳个样。 我话咪拣错咗食物同你哋分享啊？ 有咩问题？ 有咩错啊？ 又冇错到啊？ 你见过两种蟹柳啦，一种咧就是红色咧，四方形一条嗰啲嘅， 系 另一种咧就橙橙地色咧， 系 佢就 系 好似 摆唔同蟹咯， 佢就斜斜地咧，即系佢唔系四方形一碌咁样嘅， 系、 请问佢哋有咩唔同？有冇话边只靓啲？ 唔系四方形一碌嗰啲靓啲， 系点解？ 即系佢散散地嗰只啊， 系啊，散散地嗰只啊嘛，系咪啊？ 因为佢要扮唔系四方形，就花咗啲功夫， 同埋佢扮系嗰啲北海道嗰啲大。 原来他们的品质是一样的，他的形状只不过是出于呢，哦，没有啊，他需要你这样切就这样切咯，原来 是 没有任何分别的，冇嘅，系冇嘅， 贵好多喎、 啊。系啊，佢话咧斜切嘅蟹柳咧，其实同咧方条嗰啲蟹柳咧系一模一样嘅。 咁嗰啲蟹棒嗰啲， 嗱蟹棒就真系蟹肉啦， 即系有一个壳噶。 系啦，蟹柳咧就真系冇蟹嘅，就系、是、小麦面粉啦，加埋头先讲嗰啲鱼肉啦。咁、蟹棒咧，通常就会用松叶蟹嗰个蟹脚嚟整出嚟嘅。 哦 系啦，咁啊就系攞里边啲肉出嚟咯，咁啊蟹脚顾名思义咧就真系连埋只脚咧就拆俾你嘅， 哎呀， 系啊，所以咧你 得一样嘢系真噶咋， 系啊，下次同你讲埋虾丸啦，你知唔知虾丸里边有咩噶？ 虾汁 有蟹子， 里边原来都系冇虾噶， 哦，虾仁啫佢， 听新闻啊。 第三阶段由明年一月二十号开始，但仍要视乎当时嘅疫情变化而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冷，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0点，升311点，成交金额7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9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R 24.25，跌1.15；腾讯580元，跌4元；小米集团26.4，跌7.5；阿里巴巴270.8，升8毫；汇控系42.6，升2.85；中国宏桥6.81，跌5.1；美团299.8，跌3.6；中国平安89.3，中国平安系89.85。升了2.2，港交所395元，升3元，盈富基金27.08升3.4。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59，瑞士法郎8.514，澳元5.704，加元是5.964，新西兰元5.414，欧元9.2299，每百日元对港元7.4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919。

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个礼拜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72%啊，曾志豪。 系啊，冇错冇错啦。咁啊，今日咧想同你 skip 咗个人， 佢完全冇得讲啊，冇得讲天气啊，真系。系啊，争输咗真系，唔紧要唔紧要。 桂花田， 系啊，你喺度真系。喂嗱，你信唔信咧？就系话即系万物皆有灵啊！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喂，就算系咧，即系我哋平时食嗰啲有条鱼啊。都通靈噶嘛，成日都話咧 有靈性啊， 有靈性噶，佢養魚嗰啲人咧都話咧佢認得你啊，突個頭出嚟咧，見到係盤仔嚟咧，佢就蒲頭，真係名副其實，將個頭蒲上嚟就食你啲糧嘅。見到阿天行埋嚟又匿埋嘅咧，驚佢攞嚟鬧佢劏佢咁樣 咧。驚佢攞佢份糧， 係啦，驚佢攞佢份糧，係啦，你講得好，呢個就識俾糧，嗰個就會鬧咗佢份糧啊！真係，好啦，青蛙咧， 青蛙有青蛙王子，咁 青蛙有冇？青蛙有冇靈性？ 咁應該都有啦，萬事萬物嘛。 係啊， 青蛙好少接觸佢嘅。 青蛙少接觸啲 啊，細個有接觸青蛙，因為元朗大咧，成周圍都有嗰啲蝌蚪啊。青蛙咁樣跳， 係咁啱啦， 係啦。青蛙擒佢，咪 蟬蜍 嗰 啲。我諗識嘅。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哋會去啲坑渠嗰度咧釣擒。是不是叫擒佢啊？ 擒 佢， 佢背脊癞蛤蟆 会刮刮 刮刮刮 嗰啲， 好似两样都刮 过。 喺坑渠嗰度出没噶， 有咪但系边只啊？背脊有冇一粒粒噶？ 你听日就去教啊呢个动物， 系咪擒佢啊？ 因为有几款噶嘛， 都系嗰啲同佢同科类噶嘛。 系 青蛙就细只啲啊，体型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擒佢咧，如果摆嚿肥猪肉佢钓咧，佢系会咬住嚿肥猪肉俾你称咗上嚟嘅。 系咩？ 系我系细个嘅时候系咁玩。 佢会食肥猪肉噶，原来 佢会担嚿 咁搞笑噶。 佢系咪会食？我唔知啊。不过我哋真系细路系攞嚿肥猪肉吊住咁去。 哦，呢个 出嚟啊， 呢个冇谂过喎。阿天，原来你真正嘅生肖系属青蛙喎。 啊，关佢事噶？ 佢咁中意食呢啲肥腻嘢，似系啦，真系啊， 青蛙类。 好啦，青蛙仲识唔识得？ 有冇性？ 系啦，有冇性嘅？ 系有冇人性？ 青蛙识唔识得？ 有冇青蛙性？ 青蛙识唔识得过马路噶？ 青蛙识唔识过马路？你无情浪费讲到青蛙过马路，我连佢平时行啊，我都少见佢啦。 佢啊，通常系跳啊。 我哋养个狗啊，你知我哋真系见过啲流浪狗咧，佢哋识过马路噶，因为佢见到啲车嚟咧，佢就会即系避噶嘛。 系 啦，等到你真系冇车，佢先走过去噶。青蛙识唔识啊？ 青蛙应该都一样嘅啫。 过马路啊？ 佢应该唔系。視乎嗰樣嘢係叫過馬路啊！佢見到有嘢衝埋嚟，佢有 眼避開到嘅咧，真係 避開。 咁佢有眼就梗係識跳啦， 好難有眼識跳啊嘛！ 有眼佢睇到啦。 青蛙隻眼好似喺兩個角咯， 佢睇左右後面噶嘛，好似話。 冇眼啦，啲魚個喺嗰兩個側邊咯。 咁啲魚識唔識？亦識唔識遊嗰個浮台啊？ 啲魚梗係識避嘢啦，點會唔識避啫？如果佢嚇嚇撞潮咯。 個古仔係咁樣嘅，個話説咧喺台灣。台湾呢就有一家人呢，咁佢哋就买咗一袋青蛙。咁点解一袋呢？咁因为冇计啦，青蛙。 一袋宗师。 係啦，一袋宗师嘅 friend， 一袋青蛙。咁佢买咗一袋青蛙呢，就都你觉得残忍都系咁话㗎啦。咁食疗有得补㗎嘛。 哦，我哋食㗎。 係啊，其实我有。 唔系田 鸡呀。唔系佢食嘅青蛙。 佢咪系咯，佢咪炖。 咦，嗱，你听日你有任务 反正啦。 青蛙、田鸡、琴佢啦。 分 别。嗰啲 用同埋。 係啦，究竟嗰个分别系点呀？嗱，唔好理佢啦，佢系青蛙嚟嘅。佢就买咗一袋青蛙，咁咧佢就话咧，讲到明系我嚟明哲保身嘅，系啦，就我嚟保身嘅。 田鸡多啲喎。 佢真系讲青蛙嚟，佢直情系用青蛙两个字咁写噶。 可能最后系有啲玄机嘅。 系啊，咁然后咧，佢就一袋青蛙就摆咗喺度，咁啊，佢啊转头咧就梗系去洗煲啊、洗镬啊，诸如此类做第啲嘢啦。转个头翻嚟， 嗰袋青蛙散咗， 嗰袋青蛙唔 见咗。我跳走咗， 系啦，你以为变咗王子啦咁样？ 跳走咗咯， 系啦，嗱， 同咗五个男人喺度。 首先唔见咗成袋青蛙，咁跟住咧，佢就话走咗边树咧咁样。好啦，事后咧，佢直情咧好夸张啊！ 速逃啊，佢哋。 佢就咧就报警啦。 佢报警啊？ 因为佢话点解唔见咗袋青蛙咁？系啦，咁然后佢就话：， 问题你自家喺屋企嗰度， 系啊， 见咗袋青蛙，你竟然报警？ 佢就照报警啦。 偷啊？ 好笑啊！唔系佢惊噶嘛？嗱，你喺屋企你唔见咗袋鸡，你惊唔惊啊？ 咁样大家我唔报警咯，唔好玩啦。 好啦，咁咧，佢后来个案情咧，点样可以真相大白咧？就是、因为啲邻居就话咧，喂，系咪呢一代啊？我执到呢袋青蛙啊，咁样 佢嚟连埋成袋添啊！ 系啦，咁跟住 冇散走到， 冇散走到，即系冇走散到啊！系啦， 冇散走， 冇散走， 即系冇散嗌， 冇散嗌系嘛？好啦，咁啊又唔明啊嘛！嗰、那个主妇就话啦：，哎呀，陈师奶，你咪偷咗我袋青蛙系嘛？哎呀，张太，你冇乱噏先得噶，你袋青蛙自己跳出嚟噶咁样。 咩啊？即系佢哋玩喺个袋里面群跳啊！ 咁然后咧， 走咗出去， 系啦，咁点样可以？ 哦，即系连个袋一齐跳， 系啦，即系细个玩嗰啲跳麻包袋嗰啲咧。咁点样可以知道个案情咧？附近啲街道咧，佢哋有闭路电视。咁咧，嗰个阿张太咧就真系咧就查啦，佢就话喂。俾我望下闭路电视，究竟发生咩嘢？ 我唔信唔系你阿朱师奶偷嘅。 冇错，最后 咩成袋嘢喺度跳咗你屋企啊！ 犀利啦，佢屋企就影唔到嘅，但系影到佢喺条街度嘅情况。 即系讲紧 就 系 一个白色嘅胶袋， 红色佢一个红色嘅嗰啲唔知网袋定咩袋咧，就笠晒喺青蛙里面啊嘛。 见到佢哋嘅 系啦，佢话佢有一群青蛙咯，我冇睇数佢有几多只。嗱、啊，重点系咧一群喎。 系啊， 咁一群嘅难度系咩咧？你哋玩嗰集睇游戏都知啦。如果要咧二人三足跳麻巴袋咩都好咧， 一齐合作， 好乱噶嘛。喂，嗱，你跳先，喂，唔系呢度跳啊，咁啊，你 左脚， 咁证明呢一群青蛙咧，佢哋为咗求生咧， 系啊， 佢哋有指挥 嘅，唔系，又咁谂。头先阿豪仔话系个网袋嚟噶嘛，咁网袋就唔同嗰啲胶袋咧，胶袋就即系可能嗰个规限咧又喺度，即系冇。即系冇阔啲嘅，佢网咧可以好阔啦，同埋佢一跳咧，佢真可以跳咗去第二度。系，我觉得系可以好似个滚。 唔系啊，无论用网袋定系胶袋咧，首先你又唔系训练过佢， 一个跳就 集体， 一个跳就齐齐跳啊。 系啦，嗱，佢一齐跳嗱，我你讲到咁轻松，我哋下次试下玩啊，就好难啊。 一个跳齐齐跳嘅时候，同埋个网可以喐噶嘛，咁咪咪向前喐咯。 咁首先就见到佢个成个袋咧，就真系因为闭路电视影到啊嘛，真系跳跳跳， 好似一个袋自己喺度跳。 系啦，嗰只青蛙袋咧就跳咗出去啦。咁然后咧已经好神奇噶啦，仲要有方向行嘅，佢又识得咧即系慢慢行出。然后咧第二个画面已经见到佢咗马路啦， 等红绿灯 去到咁远， 佢真系识过马路。嗱呢个真系完全解释唔到噶。佢去到马路边咧， 停喺度。 佢唔系继续跳，佢就停咗喺度。 停咗先。 佢停咗喺度先，唔喐。过咗阵咧，啲车就飞驰，啲车飞完驰之后咧，飞完驰之后咧，佢就再轰轰轰，再慢慢跳，又过得。然后你知唔知我喺度睇嘅时候咧，我喺度几惊。佢又唔系跳得快啦，即系你毕竟咁多。 我哋惊佢俾车撞死。 我几惊嗰条马路，你唔知咩事噶嘛？好彩又冇。但系佢望住呢一幕，啲人就话。点解佢可以识过马路？ 系 啊，冇理由噶。佢点样感应到去到马路边嘅时候 撞彩咯？ 唔系，佢万物都有佢嗰个感应啊。佢贴地噶嘛，佢唔系离地噶嘛。所以咧，佢咧啲车经过咧，缝缝声，佢话：哎， 我感受到个震动。 系啦，前面有震动。咦，红灯停晒啦嘛。 咦，冇震动咯。 feel到前面冇嘢，佢咪喺度跳跳跳。 又系， 我谂都似系啦。 哎，好聪明啊！你剥完嗰只咩牙啊？ 我唔系剥智慧齿，系啊，所以 但系 智慧仲喺度。 咁如果俾你系嗰个张师奶定朱师奶度啦， 系 跟住最后咧，因为个邻居咧就系话见到啲袋嘢喺度跳嚟跳去咧，附近有啲人执到啊，咁跟住咧辗转就揾翻俾佢啦，系啦，嗱你攞到呢袋嘢，食唔食？ 唔食， 唔敢食啊！ 我唔系，我唔食，我会养佢。 真系我都觉得， 真系觉得佢咁有灵性嗬。 唔系我唔食，保命，但系我会叫佢每日都表演。 去卖钱， 你将佢训练做表演， 系啊。 喂，咁 我想睇下你系咪可以每一次都可以咁样跳出去，真系。 系啊，净系喺度嗱，如果唔系又变咗去度虐待动物噶嘛吓，但系起码咧都 做运动啫嘛。 唔系，起码嗰条片我 keep 住。我 keep 住嗰条片，跟住咧嗰袋青蛙就 系 垃圾区嚟噶咁样。 不如交去俾嗰啲科研人员去研究。 科研人员一早已经知道佢有大识得感应啦， 系咪噶？我从来冇听过话青蛙有第六感同埋识过马路啊！真系。 我见到青蛙。 我觉得如果我系嗰个唔知台湾，我唔记得佢边个小城镇嗰度咧，我攞嚟做代言啦，马路交通安全代言人啊！ 就好似青蛙咁听话。 你谂下，我系佢经理人啊，佢真系大把 job 做啊，净系上电视宣传交通安全。青蛙过马路都识睇灯啊！你班僆仔 出产品啊！ 系啦，即系过马路青蛙咯，系啦， 好多文创嘢啊， 好好添啊！真系，即系嗱，你唔使下下都马路如虎口，你直情话跟青蛙过马路， 系 啊，你话几好真系。 青蛙咁细只，佢都识得遵守交通。 好啦，然后仲有第啲，如果有啲人想轻生嗰啲咧，咁我哋与其就话哎呀生命冇 take two 啊，唔好啦，你睇下青蛙。 集体求生意志坚人啊， 一齐逃走，但系佢都保命， 冇错， 佢为咗条命啊， 系啦， 你咁冲， 咁然后学校咧又开我嚟做咧课堂守秩序，你睇你哋全部冇啲秩序嘅，都唔齐心啊，青蛙都不如，你睇青蛙人哋，如果你哋几个啊，全部都系咧乱咁啊，方向唔一致，喂，如果我蔡英文，就直情攞嚟话，嗱，证明咗咧，我哋要发展呢个咧，即系大家人民咧一定要有团结， 系 啦，我哋嘅政府团队咧亦都要齐心， 咁有啲商界应该。攞嚟做 team spirit 啦， 系呢个青蛙，青蛙 先， 青蛙，青蛙， 一物多用啊， 系啊。 小青蛙，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青蛙， 小青蛙， 小青蛙， 小青蛙， 呜哩呜哩哇。新娘了，羞答答，羞答答，身上了披着绿衣裳。新郎了，笑哈哈，笑哈哈，喜得了张开嘴巴。池塘边，屋里 屋里 屋里哇，柳树下。小青蛙， 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呱 呱呱。 小青蛙， 小青蛙， 小青蛙， 小青蛙， 呜哩呜哩哇。新娘了，羞答答，羞答答，身上了披着绿衣裳。新郎了，笑。嘴巴，池塘边，屋里 屋里 屋里哇，柳树下，屋里 屋里屋里哇， 新歌里，屋里 屋里 屋里哇，来唱歌， 呱呱呱呱 转回家，小青蛙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找来一个我都是第一次听的经典民歌。青蛙的婚礼，咁啊，不停听到个小青蛙，小青蛙呱呱呱 唱 歌，银霞唔识噶真系，银霞姐 姐， 系啊 系 啊，咁啊当听下啲新歌啦，好冇？ 喂，有一个消息咧，唔知道听众朋友咧系咪都需要知道咧？因为成日话嗰啲政府嗰啲龛位咧，咪好抢手嘅， 系系， 哦，原来咧。就食環署咧，下個月起全年接受市民申請咧，就爭取靈灰安置所嘅龛位。 點樣爭取？ 每個月咧就20號就抽籤咁樣，每個月咧就有1700個龛位。 O、okay, K， 即係而家就要抽籤嚟攞啦。 即係由12月1日開始，係咁就俾啲市民去申請啦。哇！喺會唔會又係即係排 搶手㗎啦？呢個一定係 即係嗰啲咯，嗬。 係啊，因為你生嘅又要上樓，咁你走嘅都仲要即係係咯，你要個安置咁樣㗎嘛。 佢有冇講過地區係邊度？ 爭取喎，屯門啊，屯門啊， 屯門 係啊！哇！喺真係唔知。 系啊，嗱，你讲开呢啲先人嗰啲嘢咧，其实你知唔知嗱？即系除咗你系啊，你要争骨灰龛位系一件事啦。咁另外咧，原来有一个职位咧，同坟场有关嘅。 管理员 系管理员就有啦。咁但系有冇听过坟场督导员咧？ 点？ 即系我督导边个？ 系咪即系话当 坟场督导员？ 每逢诶拜祭先人嘅清明重阳嘅时候，佢就会出现喺度督导嗰啲人。 定系佢有特别嘅眼光睇到啲嘢咧，就佢可以叫啲人唔系叫啲特别嘅嘢。 系啦，喂， 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咁嗰啲人。 唔系嗱，佢顾名思义咧，督导咧就系话，咁你喺坟场里边会有啲乜嘢嘅工作可能会发生，系需要有人督导嘅？ 落葬咯、啊。 系啦，佢话原来咧，呢一个行业里边咧，其中一个职责咧，真系好紧要嘅。佢话就系督导咧，啲人执骨啦、落葬啦、安灰呢个工程，即系嗱，你申请完个龛位之后咧，你都要做好多嘢噶嘛，之前咧，咁呢个过程里边咧，佢话喂，咁如果冇人监督咧，咁假设啦，如果啲工人求求其嘅，咁可能系乱嚟嘅话咧，咁唔得掂嘅。所以佢话咧，原来咧真系有呢个职位咧，系正式请嘅。 我就知道外国咧。嗰啲墓地呢就係咁啦，你要下葬嘅落葬嘅话呢，咁你就要同嗰个墓地嘅管理处呢就去讲我几时几日嚟，咁於是就会有一个类似阿曾志豪剛才讲嗰啲嘅督导员呢就会嚟监工囉。 係啦，因为佢讲呢，譬如 政府嘅职位嚟 㗎。呢、這个就係睇下佢唔係係华人坟场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里面嘅一个督导员囉，係嗰度请嘅。 嗰、个墓地嗰、 那个墓地嘅。咁呢譬如今日因为报纸呢就访问咗有一位朋友呢，佢个名字叫陈铭，佢2003年已经入行噶啦吓，咁咧佢话当时咧都有几廿个人咧一齐申请噶，佢咧就完全唔知道就咩做嘅，贪新鲜咧就试下啦， 请一个人噶咋。 系啊，佢当时系请一个，咁咧佢入行嘅时候咧就廿几岁咁啊，2003年到而家啦，而家都即系37岁咁啦。佢就话咧要做啲咩咧？佢话睇人执骨咯。佢话最紧要咧就系睇下咧有三样嘢：胸骨啦、盘骨啦、大腿骨啦。佢话咧呢几样嘢咧究竟有冇真系执埋出嚟？ 哦，即系佢负责睇下佢系咪执齐晒喺个胸嗰个系咪啊？ 冇错啦， 秩序咁简单哦。 系啊，佢秩序咧就系譬如话清洁啦、保安、外判工人啦、特别系清明重阳咧呢啲祭祀咧，佢哋都会即系做啲流程啊，就确保啊顺畅啊。 咁当然系啦， 系啦。咁啊，跟住今日啲记者访问嘅时候咧， 佢连嗰啲叫做执骨嘅， 都识 嘅， 唔 系 都要啊，系啊。 你执齐晒未啊？唔好执漏一条啊，咁嗰 系啊，但系佢唔使嚟落手落脚嘅， 知道。 佢有认识啊嘛， 系啦，监督人哋嘅。咁啊，啲记者都问佢咧，就话喂，你有冇遇过啲灵验嘢啊、灵怪嘢咁样咧？佢就话。又冇喎，佢話咧，因為佢個諗法係咁樣嘅。 我都係做嘢啫， 唔止係做嘢，我係幫助先人。係 啊， 佢話照計咧都唔會有人搞我啦，因為我係負責睇啊。喂喂，執漏咗腳趾啊咁樣，佢係負責睇㗎嘛。 多謝佢都嚟唔切啦。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形容咧，啲工人啊嗰啲叫做師傅咧，就係愛嚟執骨，佢就愛嚟執漏嘅。 系， 就睇下你有冇执漏啦。 佢系 Q 师嚟嘅， 佢系啱啦，佢系 Q 师嚟嘅咁样。但其中一个咧，佢讲个 好 唔好人工嘅咧，吓， 我人工我又 因为咁冷门啊呢个行业系嘛？ 系啊，我睇下佢有冇讲几多钱先，佢又冇喎。 咁有冇想见到佢系咪新光镜靓？ 又唔系，哎呀，你都唔系啊，新光镜靓啦，系咪？ 都唔系噶佢。 嗱，佢咧仲有几个了得嘅地方咧，譬如话啲人话佢系坟场活字典啦，咁啊几乎咧。呢度撞嘅每一个名人咧，即系边度打边度咧，佢全部都知道嘅。同埋咧一啲祭祀嘅知识咧，佢而家都即系睇得多咧，学识咗好多嘅咁样。 佢2003年到而家咯，做到今天。 系啊，嗱，最紧要一样咧，佢就话啦，当咧即系起骨嘅时候咧，佢话原来佢哋都有个禁忌嘅， 就 系咧 眯埋眼啊。 唔系，佢话咧千祈唔好咧俾嗰个咧即系棺材啊，棺材嘅嗰个影咧压到棺材嗰嚿嘢压到自己嘅影啊。 哦， 佢话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咧，跟佢哋古老相传咧，就话咧会压伤自己条腰咁样嘅， 即系唔吉利咁样。 系啦，唔吉利嘅，咁但系咧佢话 真系要佢做咗咁耐 先知啊， 系啊，有啲难嘅，个影唔好俾个棺木压住咗咯，咁啊，所以咧嗱，即系你又要申请龛位，亦都要了解里边咧，原来都有啲咧好认真嘅督导员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宣讀新一份施政報告，她說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多重打擊，因為修例風波和其他反抗政權行為而發生的社會動亂，因為新冠疫情肆虐而引致的經濟萎縮和失業率上升，因為境外勢力干預而出現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嚴重損害特區的社會穩定，窒礙經濟發展，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強調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令市民恢復信心是施政報告的首要目的。林鄭月娥又說，今日公布的施政報告務求在政治體制上正本清源，在經濟發展上着力鞏固和提升香港優勢，多元並進，以及在民生建設上繼往開來，力求解決眼前和長遠的社會問題，希望得到立法會和社會支持。不同團體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到政府總部外請願，社民連四名成員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批評政府利用限聚令打壓港人表達意見的權利。他們又要求政府撤回明日大嶼計劃，放棄境外投票計劃。工聯會和屬下工會亦到場輪流請願，要求政府即時推出失業援助金，履行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承諾，為低薪人士代供強積金，以及盡快統一法定假期以及公眾假期的日期，以及盡快統一法定假期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在場警員要求請願的代表人數不得多於四人。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大陸研究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針對的是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只有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兩岸關係才能夠和平發展，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兩岸同胞利益福祉才能夠得到維護和增進。朱鳳蓮在例行記者會又提到兩岸交流，她說大陸始終闖開兩岸交流合作的大門，一如既往歡迎廣大台灣同胞以各種形式參與兩岸交流合作，共同大陸發展機遇。各地各部門不僅會切實保障廣大台灣同胞的合法權益，還將持續出台有利於台灣民眾到大陸交流工作學習的政策措施，促進兩岸同胞相互理解和感情交融。南韓新增382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連續兩日超過300宗，累計超過31000宗，另外再多3人不治，累計513人死亡。首都圈單日新增病例連續6日超過200宗，早前的感染群組不斷擴大，全國各地都出現不同的群組，包括學校、補習班、宗教設施、部隊、療養院、桑拿、娛樂場所和不同的聚會都出現集體感染。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0点，升362点，成交金额8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2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1元，跌3元。ESR 24蚊跌个四，小米集团26.45跌7毫，阿里巴巴271.8升个八，汇控45.5系42.55升2.8，中国平安89.75升2.1，中国宏桥6.76跌5.6，美团系301.8跌咗个六，港交所396.8。升4.8，盈富基金27.12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币6.5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81点，升416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66美元，卖出1,80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工程已经是完成了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呢交通回复正常。咁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同埋康乐广场交界嘅交通灯呢就係失灵嘅。咁影响到一带呢都係车多。咁揸车嘅朋友经过嘅时候请你小心啲啦。就係康乐广场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灯呢就係失灵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呈祥道落斜马加烈方向荃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多死车的道路上面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之间行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吕卓莹 Yuki， 今年15岁，在凌亮堂林梅轩中学的中四学生。好开心可以首次参加海港青年商会举办的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就获得本地组的少年组冠军和世界少年组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哦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阵，哦个阵字。 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噶。我知道，系个 do 字，情真 do。 唔系啊，系卢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结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本地模拟电视广播就嚟冇啦，十二月一号咧就终止噶啦，冇得睇噶啦，模拟电视。所以呢排咧，大家都会经常听到咧政府嘅呼吁，就话咧正在使用模拟电视嘅住户要立即加装数码电视机顶盒，或者咧系转用数码电视机。否则咧，今年十二月一号咧全面实施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冇办法收睇本地免费电视节目噶啦。咁讲，咁原来咧都真系啊，喺香港地咧，依家咧都大约有58000户咧系仍然未转做睇呢个数码电视噶噃。咁啊，如果系想继续睇电视嘅朋友咧，就真系要留意啦。不过在我们香港的电视历史当中呢，其实呢发展到现在呢都真是呢话长不长话短不短。那我们香港的电视呢广播可以说是始于1957年。当其时呢就有一个商营的电视服务，就叫丽的，不是呼声，是丽的影星，影画那个影下。咁啊，后来咧就改名啦，即系变成为之后嘅亚洲电视啦 ，ATV。咁而另外去到1967年咧，就有邵逸夫先生咧创建嘅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啦，亦即系而家嘅无线电视 TVB。而喺1975年咧，当其时系仲有一间嘅电视台，就系佳艺电视，开启咗咧免费电视市场啊，所谓嘅三台鼎立嘅局面嘅。不过呢个嘅局面咧都维持唔到咧三年，佳艺电视喺1978年就执咗笠啦。从此咧就得翻亚视同埋呢个无线啦。当然去到而家咧又唔止啦噃。原因就系话喺2014年咧，港台咧就有自己嘅港台电视31啦、32啦同33啦。咁啊，另外喺呢一个嘅2016年4月，同年啦吓，咁就喺咧香港电视娱乐啊，亦即系咧而家嘅 View TV 啦，亦都开台啦，喺2016年。跟住嘅2017年咧，奇妙电视亦都开台啦，亦即系而家嘅香港开电视咁。咁你话啦？加加埋埋，虽然话亚洲电视2016年都冇埋啫，但到而家呢都叫做有四个免费电视台呢可以俾我哋选择嚟睇嘅。 哇，我觉得今日应该搵返录影机出嚟啊。 攞翻部录影机， 系唔系揾下录影机出嚟啊？系啊， 就可以讲历史， 可以讲历史啊！真系啊，但系桂花田本来都可以讲噶、啊。 咦，着嗰件衫嘅喂， 佢冻啊嘛，当桂花田怕冻， 虚弱啊， 世界变啊，阴公啊， 系 系啊， 活线噶嘛。 但系你本来系呢个模拟电视取消代言人嚟噶， 系噃， 系咯， 帮手 帮手宣传， 系啊，有咩信息你再提一提我哋啊？ 都系提大家啦，12月1号啦，如果你仲未真系有加 即係嗱， 機頂盒嗰啲 機頂盒啦。如果你係最好嘅，就轉咗個數碼電視啦。如果唔係，就真係咧個電視一開就變咗翻以前嗰時候啊，咁樣跟住全部都係冇畫面噶啦。咁啊如果即係真係，因為仲有58000个啊，其實都唔少啊，我認真地。 冇錯。 咁但係唔知係咪佢哋係獨居長者，又冇人去知道啦。話我覺得如果身邊有朋友，如果係見到佢，即係如果仲知道隔離鄰舍係仲係用緊呢啲模擬電視頻道而嘅，佢未轉嘅話，提一提佢哋咯。 係啊，嗱，我提醒大家㗎，最平嗰部電視機，今日有啲報紙都有買到咧， 數碼電視機 係啦，最平換數碼電視機， 1000零蚊有部啦， 唔使1000蚊，最平嘅係啊，999爭啱好。 嗰啲係咪嗰啲叫電腦 mon 咋？ 都唔 係 喎，真係電視機嚟㗎，我睇下佢講幾多寸先。 係啊，20寸有冇啊？ 有24寸喎，其實佢係一啲叫做優惠嚟㗎， 可能係雜乜牌咯，唔緊要都睇到㗎啦。 係啊，就算你話貴少少咧，1000零蚊已經有㗎啦，32寸啊，大佬啊！ 好啦，嗱咁咧講開呢個香港嘅電視歷史發展啦，雖然話模擬電視就係嗰個制式啫，咁但係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咧比較接近一啲，我哋摸唔到嗰啲制式㗎。 係啊， 咁 我哋都睇電視劇嘅啫嘛。 係啦，又或者我哋摸到個電視機啦，咁個電視機嘅演變咧，譬如我自己屋企啦，彭仔細個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我屋企個電視機咧係有道門嘅。 哦，係啊， 佢係 好似個寶箱咁樣㗎。 屋企嗰度黑白電視機咧，佢係一個茶几上面， 系 嗰茶几咧有埋好似个 boot 柜咁样，就有一个门咧系两边褪入去。你闩翻个电视机嘅时候咧，你就喺两边嘅个柜嘅两边拉翻个门出嚟。 即系你嗰个电视机会褪出嚟噶？ 唔系啊，系 哦，直接闩门啫。 好似我哋呢啲叫 有。我以前我哋教育电视嗰个年代咧，喺中学嗰啲咪咁咯，老师每堂咧就会开咗个锁，跟住打开个柜，咁部电视机又上出嚟。 系啊。 我都幾得意嘅呢個， 但你哋細個有冇呢個咁樣嘅電視機擺？ 我屋企嗰部就冇咁樣嘅， 係 啦，都係學校先見到。 因為你始終都爭啲年紀啊， 係啊，大牛龜咯。其實咧，你一講開個模擬電視機咧，大家最重要就諗翻嗰嚿大牛龜咯。 大牛龜電視有冇擁有過？ 有， 以前咧好羨慕， 差啲俾你砸死。 又好羨慕有啲人咧，屋企好貴噶嘛。即係你有個嗰個大牛龜嘅電視咧，覺得好巴閉，同埋好大個嘅電視啊嘛！以前我哋大家睇嘅電視都好細嘅啫嘛，細成可能都係得十零廿寸咁樣，跟住到當嗰啲咩霸咧，嗰個 平 霸係咪啊？係咪電視機嚟噶？ 买电视机啊，平巴啦，定系洗衣机啊？ 总之有一个好似系，好似系大电视走出嚟咧，就哇，好型啊，好犀利啊！咁但系你屋企有咁多地方摆嗰个电视先得。 如果你要再计嘅话咧，咁仲有凉茶铺年代咧， 哇， 咁应该唔系我哋嗰个岁月嚟噶啦，已经。 我阿嫲阿爷嗰个年代啦。 系啊，所以你嗱， 佢哋 凉茶铺睇电视咯， 系啊， 即系 自己屋企。啊，不过我老豆话咧，佢以前细个咧都系冇电视噶嘛，咁系踎喺人哋屋企个门。门口度睇电视 系啊，嗱，我最中意咧，其实以前有啲电视机嗰个设计咧，而家就冇晒呢支歌唱噶啦，就系咧，我觉得最型嘅嗰阵时，我梦寐以求，唔系我梦寐以求咧，我觉得话，哇，呢一部系好先进啊，又方便，咁啊，仲好啱晒咧，即系嗰啲赶住翻屋企嗰啲人用嘅。就是 錄影有得錄影嘅電視機 二合一嗰陣時咧，我記得喺個電視機上面就有埋個錄影機嗰個格仔喺度嘅，咁你直情可以啦。嗰陣時我唔記得咩牌子啦，你覺得型到咧就 Sharp 啊，好似係， 唔知係咪喎？你可以懟部帶cassette 帶嗰個錄影帶咧，就直情喺個機上面。佢直情係 built in 就可以錄埋喎，哇！ 嗰時 Sony 都好似有， 擺明係叫做即係自己導錄。 但我想話咧， 唔使倒錄嘅冇問題嘅嗰陣時， 我曾經擁有過一部咁樣嘅二合一嘅電視錄影機。 係啊， 因為嗰陣時 你真係有錢啲啊，真係 唔 係 啊，嗰陣時佢細細部咧就啱曬咩咧？係攞翻喺宿舍用。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大部㗎。 喺大學嘅宿舍咧，我哋就係咁樣。搬咗一部，我自己買咗部，咁然之後咧，啲同學咧就會去租帶， 係啊， 翻嚟喺房嗰度睇啦。 啊，我見到啊，網上面咧，原來而家你知唔知有得仲賣啊？ 仲有唔 係啊？有人喺嗰啲叫做即係二手回旋市場嗰度咧。誒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好尖鋭嗰個牌子啊。 係啊。 咁咧，原來佢就唔喺上面，喺下邊嘅。我而家睇到啦。 哦，我嗰個喺上邊嘅。係 啊，上面都有一部嘅。如果唔知咩牌子 嘅，嗰個係咪新力啊？ 唔係咯。 好得意嘅。咁而家你知唔知想買呢、這個抵到爛啊？係 啊。 十四寸電視機加錄影機二入一，530蚊。 呢個係二手價 嘅咧。 我谂都 work 呢个系咪二手价？ 二手啦，已经 咁500几蚊，佢都几得几硬正， 好笑啊！同埋咧， 做道具都好啊。 我记得以前好似都系卖900零，系咪900几蚊咧？有冇咁夸张咧？咁平？ 可能系啊。 因为我读书冇留咁多钱噶。 同埋你知唔知咧？呢啲 game 咧，诶，唔系呢部机啊，而家仲有咩作用啊？ 播翻自己啲录影带。 除咗呢样之外咧，好笑喎。 仲 function 紧，如果系 function 紧就 OK 啊。 你知唔知佢呢部咧喺嗰个二手拍卖市场咧？ 我睇到80蚊啫喎，呢度新力啊。 系啊，哇！你知佢卖点系咩啊？佢话咧系可以俾你玩到咧任何嗰啲咧叫做有上天堂啊，同埋红白机嗰啲游戏啊。特别佢话咧， 因为佢线头啊，咪圆头啊， 一嚟系啦， 红黄白蓝嗰只， 特别系咧，佢呢度好笑啊！佢话咧，世家咧中古游戏机首枪游戏啊，即系咧应该以前咧咪可以对住个 mon 咧。攞嚟射槍咁樣噶嘛？ 佢、可以用得翻嚟。 佢話因為原來咧市面上佢話咧我哋嗰啲 LCD 嗰啲 mon 咧係玩唔到呢啲 game 噶，係、要用翻以前呢一隻咧所謂CRT 咧熒幕嗰啲咧先可以玩到。 哇！真係估唔到啊！ 用呢個方向嚟 sell 呢個得意啊！真係。 原來嗰啲咧叫二合一電視咧即係好尖鋭嗰個牌子咧，92年噶啦， 好耐啦，真係。 我讀書個年代諗下啦。 係啊，我覺得我嗰陣時最夢寐以求係呢啲咯。咁跟住咧，應該我冇記錯咧，就係、開始有嗰啲咧，就話連埋，好似有卡拉 OK 嗰啲㗎。 哦，唱埋嘅。 係啊，你記唔記得？ 呢、這個我就冇啦，我冇買過呢樣。 係啊，呢個就貴啦，同埋又再後期啲咧，即係嗰陣時啲人一 set 咧，應該咁講，嗰陣時嘅電視機咧，如果你要將佢買完整一套咧。就一定系会加好多嘢嘅，录影机一定要有啦，跟住一系就系 LD 系 LD 机 LD 先 LD 机，咁啊后来就话咧要配埋个卡拉 OK 嘅，我记得系咪好似有二合一嘅咧？ 可能你个卡拉 OK 仲要变声嘅，有啲有 echo 噶嘛， 一定有噶嘛。 卡拉 OK 机系好少可以配电视嘅，因为爆炸啦， 佢插埋落 HiFi 度系咪？ 唔系啦，你仲爆炸。 哦，冇呢只嘅。 我又记得系好似阿豪仔咁讲咧，即系买一部电视机咧，你系要买好多配件嘅。 系啊系啊系啊，你好兴奋噶。系啊，咁啊呢个就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其实我哋都欢迎大家咧，如果你屋企啊。仲有印象啦，有啲大头龟啊，或者你以前拥有过乜嘢嘅电视机款咧，都同我哋分享下嘅。 仲有冇呢啲相片留低啦？ 阿素描男咧，佢话咧记唔记得仲有个红色电视机仔啊？ 红色电视机仔， 红色机身嚟嘅，系好细个噶， 系咪手抽噶？ 好似系， 系咪有个手抽嗰啲啊？ 手提电视啊？ 系啊，系咪去沙滩？ 报纸档，佢系报纸档咧，好多时有啲红色电视机仔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哋 哦，系咪呢只啊？成个多士炉咁样系咪呢啲啊？ 系，佢又 好似再细个啲都有噶。 可以啊，如果咧你讲到话真系要去到再旧式啲咧，而家可能你去鸭寮街见到最多就即系领嗰只咯。头先阿彭仔你都话嗰只咧，领嗰只我都冇好似。 以前嗰个黑白嘅电视机屋企咧系领嘅，领系点咧？系啪一声，即系啪佢一二。 哦，系咪啊？ 咁样拍嘅。 但我想问，有冇试过教台啊？大家？ 有， 所以成日咧教台咧就教到猛整噶。 我又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以前上天台装天线咧？ 嗱，呢个就我冇试过。 哇，真系公共屋邨上天台装天线嗰、那个灾难啊，真系啊！ 喂，但系嗰阵时系普通屋邨，唔系普通公屋都有 嘅 咩？ 嗰阵时系未兴所谓公共天线嘅， 自家有自己天线噶， 打晒交嘅。 所以咧，一嚟你系要知道咧，写翻你，譬如你系16楼 B。你要寫翻16楼 B 嗰个系你嘅天线咯， 我 试过啦， 我呢个冇印象添， 哇，好经典啊！ 桥段一定有嘅，成日都系有呢啲咧，上去整天线啊， 嗌落嚟啊， 成日都嗌落嚟噶嘛， 因为你冇手提电话噶嘛， 系啊，嗰阵时，但系又得噶，又装到噶， 装到系啊， 尤其是行雷落雨，系行雷落雨嘅天嘅时候咧，你一定第二日咧，你一定睇唔到电视，因为冧档啊嘛， 系吹到烂晒， 我就记得嗰阵时咧，如果呢啲怀旧电视机咧，你仲会有啲咧，每个屋企咧应该都会有一个咧比较特别嘅设计咧，就是、专门咧爱嚟咧震嗰部电视机嘅。 咩叫震啊？佢 咩叫震咧？成日都系咁样噶，唔系，成日都系咁样啊！喂，点解花嘅拍两下得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唔系想自己拍咧，你就攞嗰啲唔知咩小摆设摆上去啦、 哦， 可能又扎一扎佢啊，咁咧佢就会话咧得啦，佢又正常翻啦。喂，你唔好拎走啊！呢、這个唔知点样诶扎一扎咧。以前我记得成日都拍， 要好稳定佢咯，即系总之摆喺度咧就唔好喐啦。 系啦，即系你好似话嗰个即系样样嘢咧喐少少咧就唔同晒。喂喂，冇行过嚟啊，又唔同咗啦！ 哇，即系你谂下而家嘅电视广播咧，嗰啲硬件嘅配合啊，或者转变咧，即系令到我哋。簡單幾多，同埋咧唔使做幾多繁複嘢。 阿 Andy 咧，佢影咗個電視咧，認真我冇 好型啊呢、 這 個， 我冇睇過呢個電視。 佢係一個咧圓咕碌咧，我覺得似係似 iMac 啊，即係最早咧蘋果第一代推出呢啲咧，係啊，佢仲、 啊、 要有個手抽環咧喺嗰個電視嗰、那個 mon 上面嘅。 好靚 啊！但如果咧阿邊個啊？阿 Kelvin 啊，阿 Kelvin 咧，因為佢咧影咗佢張相咧，佢話佢間房仲係用緊37寸。平面方角大牛龟，点解咧？佢话因为冇人会帮佢搬走噶啦，佢又唔会自己搬。 阿 Kevin， 要俾钱噶嘛？ 你咧要买翻个咩啦？要买翻个机顶盒啦。如果你如果想继续使用呢个电视嘅话，如果唔系咧，你就冇得用噶啦。 不过咁嘅，你咧嗰、那个牛龟咁大嘅电视机咧，仲 function 到，仲用到咧，你可谂住就悭啲啦，唔使掉咗佢啦。但其实嗰个牙位嘅程度咧，你谂下香港地一尺。几多钱嘅时候，你其实就换个个啦、哎，可能帮你赚翻嚟嘅。 手提电视机有冇印象？ 头先讲就 唔系话红色嗰个啦， 冇呢只手提到咁样，我掌中宝咁样嘅。 咦、哦？呢、這个好似我电视部， 唔系啦，呢度有片噶，因为有个听众咧，佢就话俾我哋听咧，就话佢仲有部咧，真系手掌咁大，好似 Game Boy 咁嘅大细咧，可以睇仲睇紧电视噶。 呢、這个我好似咧跟工程部嘅同事。去做嗰啲外勤广播咧、 啊，有 见过，有见过，但系我就冇拥有过。 咁啊 ，BLM 咧，BLM 咧，佢就话啦，细个时候咧，屋企嗰部电视系德国牌子嘅，叫做咩德律风根，佢话，我冇听过添、 啊， 哎呀，真系 generation 唔同啊！咁佢话咧，个电视成日坏，咁每次整部机嘅时候咧，个师傅就会讲啦。德国牌子唔应该香港度用噶，佢话点解咧？佢话适应唔到香港嘅潮湿同埋炎热嘅气候。 哇，关事噶？ 唔系啊，关啊！有啲人都话嗰啲欧洲车都系咁噶，即系讲紧汽车咧，都系话有某啲欧洲嘅牌子咧嚟到香港可能适应唔到噶。 啊， 好笑噶呢个真系。 原来我哋一提呢一个嘅话题，大家都有反应噶。 喂，咁我佢哋都同我哋一齐成长噶嘛？ 啊、 我哋都有啲我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听众。 Ada 仲话。佢话阿彭爷，你拥有一个有门嘅电视系富贵嘅象征嚟噶， 系啊，但系黑白嘅、哦， 都系富贵噶。佢话因为嗰阵时咧，原来一份人工咧买唔到一部彩电， 系啊， 系啦，佢仲记得 Ada 咧好有记性。佢话因为嗰阵时一部电视咧要2400蚊，咁如果70年代2400蚊一定好金噶啦， 系啊，70年代嚟噶嗰阵时系 2400蚊， 系啊，呢、這个就真系劲噶。 净系讲电视机啊，如果讲电视台啊，你有冇睇过？街市啊， 我冇 讲啊，讲好多啦。以前街市系咪啊？ 系啊，喂，原来好多朋友都有嗰部咧，嗰、那个牌子 Citizen 嗰部手提嘅电视机 啊。 因为咧，另外一个 Andy 咧，佢我都有啊，好 sharp 噶，佢仲要呢部系黄色噶，佢真系成部收音机嘅细迷你收音机咁嘅 size。 系咪而家仲用紧嘅咧？ 真系仲睇得噶，而家仲睇得噶，而家仲睇得噶。不过月尾睇唔到啦，即系冇咗啦嘛。 因为佢冇嘢 support 啦嘛。 咁佢应该冇办法可以加机顶盒啦，佢呢只呢部个盒可能同佢部嘢差唔多大。 但系会唔会好似收音机咁咧？佢带咗去外国嘅，如果外国佢哋仲有呢个模拟制式，可以接收到。 可以、哦，但外国系咪都好似都淘汰咗噶啦？ 唔知喎， 真系嗱、啊，所以即系呢个怀旧岁月咧，就多谢大家咧，就互相即系怀缅一下。 Andy， 你咁多啲旧机，头先嗰个即系圆圆地个电视系 Andy 嘅， 系啊，鸭 寮街啲档主嚟。 系啊，嗱咁啊，总之提你啦，仲有六日系嘛？ 今日啊， 下个礼拜二就冇啦。 系啊，咁下个礼拜二就冇啦，咁啊，大家要把握机会啦，好好珍藏你呢一啲经典嘅电视机啦吓。 浪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枉要将看护路来行。 世烟雨间。凡谁忆 公正不偏不倚依法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在今年内提交草案修订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条例等本地法例，以完善宣誓安排和处理宣誓就职之后因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而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和相关的法定程序。林郑月娥说，基本法二十三条仍未完成立法，令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明显缺口，带来极大风险。去年六月的修例风波后出现的情况，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而香港国安法通过实施后，为恢复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另外，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修正草案，特区政府会对《国旗及国徽条例》作出适当修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2点，升238点，成交金额9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5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5跌6.5，小米集团26.15跌1元，ESR 24.05跌1.35，�阿里巴巴268.2跌8，汇控42.45升2.7，中国平安89.75升2.1，美团300元跌3.4，中国宏桥6.78跌5.4，盈富基金27元。升了2.6元，港交所387元跌5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57，瑞士法郎8.512，欧元5.704，加元是5.963，新西兰元5.414，欧元9.2313，每百日元对港元7.4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1点，升286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62美元，卖出180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港岛啦，咁由于康乐广场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咧有早坏嘅交通灯，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东行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呈祥道落斜马加烈方向荃湾、 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同埋粉岭公路古洞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感恩节要表达谢意，屋企嘅父亲大人当然有份啦。 阿爹，多谢你担起石头家。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嘅 惠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最近有团体做了一个艾滋病的知识和态度问卷调查，究竟市民仲有没有对艾滋病有误解，同埋对感染者有歧视呢？ 要知道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最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有朋友就快新屋入伙咧，我想买啲家庭用品送俾佢啊。你话送碗碟啊、杯啊、抽湿机定系暖炉好咧？ 呢几样都唔够好，冇乜新意。 咁你有咩好介绍先？啊，仲有啊，你知啦，而家都要尽量留喺屋企好嘛，最好就唔使我周围去买礼物啦。 冇问题，我可以帮你揀到一份特别嘅入伙礼物，亦都唔使你出街周围去。你记低呢个日子同埋时间啦。 咁系几时啊？ 11月26号星期四早上11点到12点，贸发局有个嘉宾潮流解码网上研讨会， 即系到时会介绍今季嘅嘉宾潮流。 冇错，仲会讲喺疫情之下家品采购同埋室内设计嘅新趋势，可以协助买卖双方好好把握电子商贸同线上到线下系统普及所带嚟嘅新机遇。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提提你啦，晏啲我哋会有猜猜我是谁嘅，咁啊稍后先打嚟，稍后先打嚟吓。 我预备咗啲圣诞卡啊， 系啊，好开心啊， 可以我哋签晒名就搞掂 嘅。系啊，仲要系今日桂花田牙痛咁同你签名啊，可以啊，欢迎大家一间打嚟，一间打嚟吓。 先吓，12:04到啦 ，OK。好，嗱，想问下你， 你真系想讲啊，得唔得噶？ 哦，尽我面嚟。 你睇下佢，头先有听众赞佢话：甜甜，你今日把声温柔咗好多。 以后咁样系咪啊？ 系啊系啊，佢老公都系咁讲啊，系啊，阿老婆仲有冇多只牙啊？ 请你 讲 一 下，请讲啊！ 琴晚我讲唔到十个字嗰啲， 梗系啦，即系系咯， 系咪啊？ 即系佢好唔开心，讲到话你个衰人已经痛啦， 断绝咗。 哎呀！ 琴晚我全程都系用纸笔喺度同屋企人沟通。 哇！你文化气息琴日重咗好多，文青姑娘啊，真系。 大家要问翻你写咩啊？咁 嚟啦嚟啦，你讲啦，你讲啦。 细个有冇试过？就係通山走或者周圍玩嘅時候咧，玩到咧唔記得翻屋企啦，又或者玩到咧嗰啲地方咧閂咗門咧被困嘅。 閂咗門被困。 閂咗門被困就唔係因為個時間，試過咧玩到創曬咧。唔识翻，唔翻屋企，跟住咧就屋企人咧要走出條馬路嗰度大嗌你，棒球。 哎，翻嚟啊！咁样咧先识翻嚟。亦都有试过咧，就系闩咗门，但系因为咧我哋好曳啊，去咗啲地盘度玩。 哦， 地盘 好中意玩嘅，唔知点解咧？细个咧， 探险啊嘛， 系啊系啊，有啲铲泥车啊，咩都好啦，系啊系啊系啊， 咁犀利啊， 系噶，诶，野孩子嘅生活， 系啊系啊，啱啊， 唔好学， 同埋你呢啲先叫童年啊嘛，我听我屋企人咧， 你唔好谦啦， 我听我， 其实你喺尖沙咀童年嗰、那个，你唔知佢尖沙咀暴风少女。唔系咯，我哋想话你唔好，你唔好谦啦，你好早已经有呢种成年嘅生活噶咯。 问题系我冇等人哋闩门啊嘛。 唔系咯，你去咗人哋，你闩人哋度房门啊嘛。 唔想走。 系啦。 咁咧，我听我屋企人讲咧，话佢细个咧，真系喺成日话有啲后山啊，即系真系喺度山嗰啲咧山 后山， 真系后山唔系山啊，后山嗰度玩咧，佢话真系咧唔好意思，骨灰龛位咧佢哋都玩噶。 细个唔知啊嘛， 金塔啊嗰啲， 我听到咁讲，佢话咧有时都有啲骷髅骨头咧、 哦， 当波踢，当波咁踢，哇！你真系咁大胆嘅咧， 咁我又冇咁做。 唔系，我觉得嗰阵时 有见到有， 因为你唔会觉得自己大胆噶，你都唔知咩，有乜咁特别。 咁唔惊嘅咩？ 咁你都唔意识嗰啲嘢咯。小朋友系咩都唔惊噶，真系。 又或者小朋友堆咪大家喺度斗大胆咯。 咁系啊， 你敢唔敢啊？咁样 喺大陆咧，有班小朋友咧，佢啊好得意。我真系我唔知佢有冇谂到嗬，佢哋去一个超市嗰度， 超市 玩捉伊人， 捉伊人， 超市玩捉伊人， 唔出奇啊！以前都会有噶， 唔系捉迷藏， 捉一样啫嘛， 系咪 一样啫嘛？ 捉人仔就唔系啦， 系啦，我玩捉伊人。喺个超市度玩捉伊人，你有冇玩过啊？ 细个都会有噶， 咁我又未玩过。 细个你会去唔同嘅地方度玩噶嘛？ 我未试过超级市场。 系啊，唔系你咁样讲，好似讲第二啲嘢。我未试过超级市场。诶，我试过飞机喎， 咁开心。 系巴士， 系啊，你先瞌眼瞓啊？系啊，瞌眼瞓啊。 玩伏哩哩啊！ 佢喺度玩，喺个 几多细路啊？ 几个细路啦， 都 咁，但系有好特别咩？ 如果佢唔系妨碍到人哋、 哦，一定系有啲嘢唔同咗。佢入咗人哋货仓度，俾我估入咗货仓度，有一个出唔翻嚟。后来呢个变咗鬼故，拍成故事， 哎、冻死咗啊！ 系啊， 有 笔字，可能系 唔系有笔字， 唔系佢入咗货仓，肚饿食晒里边啲嘢。 嗱， 张账单就寄翻俾阿爸阿妈。 佢有做到呢样嘢， 系啦系啦， 但系咧佢又唔喺货仓里边。 系 咁问题系，就问题就系 喺店铺里边咯， 系喺店铺里边咧，佢超市咪咁 样 食晒人哋啲嘢， 收工。点解佢会喺嗰度食到嘢？ 点解佢喺度食到嘢？ 因为嗰个超市嚟噶嘛， 系咯，佢咪打开晒啲嘢食咯。 系啊， 佢开人哋啲嘢食咯。 咁问题点解佢点解佢食嘢翻屋企食啊？ 佢唔系啊，佢喺嗰度肚饿啊嘛。 嗱， 哦，夜晚闩咗门。 系咯，头先佢 头先都讲咗啦，走唔啦。 但系佢咧玩到咧闩咗门啊，佢阿妈咧真系报警，佢唔见咗个仔啊，唔知咗。 哎呀，同唔见咗袋青蛙一样啊， 系啊， 都系报警噶。 佢唔见咗个仔，咁啊梗系报警。佢话但系搵云都搵唔到，跟住到第二朝咧，个超市开门时，我搵翻啊！你个仔喺个超市里面搵咗一晚啊！但问题系嗰个僆仔咧，佢又唔会去打电话翻屋企又报警求救啦。 熄 晒灯噶，喂，超市里面都有， 都会啦， 系啦，都会喊啊，或者熬杂啊，咩都好啦，系咪先？佢又冇，佢好自如，我瞓唔系，因为佢咧喺玩捉迷藏里面，佢瞓着咗， 好攰啊！诶，冇人嚟揾我嘅，瞓阵先啊！ 佢瞓到咧，佢话咧人哋闩咗闸咧都唔知道，到醒咗，哦，咁乜咁样啊？但佢又唔知点解都好镇定。 佢真系有食嘢。 佢真肚饿噶嘛？佢隔咗成晚，咁跟住咧，佢真系咧，哦，随处咦，咪当行超市，因为可能都有啲透光咧，可能有啲 exit 嘅光，总之佢又唔担心啦。因为日睇翻嗰个闭路电视咧，睇 即系清晰嘅。 嗰几个钟头，个细路喺度 真系瞓 得一个噶咋。 得 一个细路就哇， 佢 系惊噶， 但系佢话瞓咗嘛， 咁 佢醒翻嘅时候，原来天光咧， 醒翻 佢醒翻嘅时候，可能系晏，可能 已经半夜嚟噶啦， 哦，佢又唔惊， 跟住佢仲喺个收银机度玩啦，揿人啲掣，跟住咧 系咪有人陪佢玩啊？ 唔知 啊，睇唔到啊，我哋， 跟住佢喺度食鬼埋人哋嗰啲超市里面都开晒啊，又玩嗰啲车啊，自己又自如嗰啲僆仔可以， 呢啲咪好咯，有求生嘅本能喺度咯， 哇，真系好大胆。 嗱，你话呢个时候咧，乖孩子同坏孩子要分别就嚟啦。如果是乖孩子咧，爸爸话过未俾钱唔可以攞人啲嘢食噶， 饿死街头咯， 肚饿都唔可以得。爸爸又话过肚诶，咪冇俾钱唔可以攞人啲衫着，冻又唔敢立佢，可能有啲咩咩嗰啲装饰品嚟用咧，咁啊傻咗啦。 佢啲死咧。 僆仔咧就 OK 啦， 系啦， 即系唔识食，佢住僆僆妈，佢唔惊，佢冇求救，冇喊，冇发癫，冇熬杂， 佢好自如， 全程个 CCTV 睇到佢喺度生活噶。 你谂下，如果佢系咧喺间补习学校里边唔小心瞓觉咧，醒咗佢就喊啦。嗯都系一打开个房嘅嘢，全部都系补习嗰啲嘢咧，哇！真系惨啊，就惨住人玩啦。 佢仲话见到佢咧揽住佢嗰啲车仔咧，超市有车仔，佢碌嚟碌去啊， 系啊， 有车嚟车去咁 自己一个玩添， 又揿人哋嗰啲嘅 cashier 嗰啲嘅手机啊，即系佢好自如。 咁使唔使要下定保定闸先啊？下次带啲细路去超市嘅时候，嗱仔啊，嗱我讲定你听啊，嗱鲍鱼呢啲你唔好乱咁开啦，阿妈赔唔起嘅。嗱呢啲咧营养果巴啦，平啲啊，又顶肚。你有咩事？ 白面包啊，白面包。 最好啦，不过你唔好茶酱，茶酱另外再买嗰啲果酱好贵，真系 搞笑。但系好彩，即系虽然咧就一整晚佢喺超市里面，但系佢安然无恙，佢冇事嘅，冇受到伤嘅。 但系使唔使赔翻啲钱俾个超级市场？ 我谂都要啦， 系咯， 除非佢 long 喺度咧，调翻转。你哋嘅超市啊，点做嘢噶？运我仔喺里边啊， 咁 固啊，而家 你唔睇清楚有冇人走？ 系啊，你唔 check 晒咁啊，咁啊真，佢唔使 check 嘅咩？有贼咁点算啊？ 危险 系、 啊， 又唔知佢，唔系因为佢玩卜哩哩啊嘛，都唔知佢匿喺边度。 你可以俾个人匿得咁埋嘅， 系咯， 你间铺头都有啲问题。 所以你有冇切身处地谂下咧？如果俾你咧， 嗰啲贼都喺度咁啊， 运喺边笪地方咧系最即系较好啊？嗱，金铺啦，冇啊，即系你会觉得咧，你宁愿运喺嗰度一晚咧， 运喺嗰度。 嗱，金铺啦，时装店啦， 都真系 游戏机中心啊，玩具店，但系咩发觉啊？ 我会拣超市啊。 所有嘢咧，你平时好痕去嗰啲咧，名店啊，系有啊，又有 bling bling 啊，总之入任何嘢咧， 可以试啊，都唔吸引。 系啦，如果要你喺度牛一晚嘅话咧，你都系发觉超市最好。 系啊，都系超市最好。 超市最安全真系。 很熟悉，触动心底的记忆。有些选择不是选择题，但是我还过不去。再次相遇，好像还爱你。如果能有再一次的幸运。 小男孩乐团啊，回不去的回忆啊。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我哋呢一个猜猜我是谁咧，接听你电话啦。嗱，我哋今日有两个特点嘅，第一就有呢一个圣诞礼物送俾你。 系啊，我以为我有圣诞卡啫，等我哋三个人签晒名。 嗰、那个可能佢打错字嘅啫。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陆续嚟，我哋先第一炮先，第一炮先。 哇，监制讲啲嘢。 唔好理住，唔好我惊我哋太厚礼住。今日如果咧玩嘅朋友咧有圣诞卡，咁我哋仲可以签埋名俾大家嘅， 系啦，开光噶嘛， 系啊，开光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咧玩嗰个题目咧，我哋今日亦都解救新意思啦。 系， 咁我哋咧同你玩一下咧进补食物篇。 哦，有咩进补？ 系啦，咁头先我哋话过咧，有啲人食青蛙嚟进补啊嘛。 系啊， 咁我谂咧，你无论系植物系啦，定系动物系咧，有好多唔同嘅，你可能咧、都会曾经咧，即系你听过食过，都系有得进补嘅。今日就同你玩下，有冇边啲种类嘅食物啊？呢啲咁嘅物品啊，咁样 即系要估下究竟我 我哋讲紧边一样啦。系啊，可能我哋会讲俾你听嗱，个药效咧就系壮阳嘅。 哇，保 肾啊！哇，咁啊真系劲啊！睇下你可唔可以估到啊吓？ 电话号码 1872388 1872388。 突然间，哇，好劲啊！ 好劲啊！ 电话号码 系啊， 唔系 撞唔到羊啫。 吓噶， 系 缩啊缩， 唔系你唔系用你绝招嘅咩？应该就话快啲啦，讲电话号码。 好啦，我哋而家等紧你电话。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疫情同埋换屋有咩关系？ 疫情换屋系住个中招嘅人士啊？ 唔系， 咦？可能而家 系咪平啊？系咪平啊？啲楼价冇啊？好似 都唔系啊！不过呢单新闻唔系发生喺香港嘅，但系个概念咧就即系大家都面对同样嘅问题。 疫情 系啦，喺日本嘅疫情同埋换屋有咩关系？唔系 住疏啲人。反而住近物， 如果用头先阿田个方向咧，反而调转喎。 哦，细屋搬大屋， 搬大屋， 因为好多人 点解要咁做咧？ 系咪个 空间 距离会阔啲啊？大家唔好咁密啊！ 系唔好咁密嘅，但系佢唔系为咗嗰啲社交安全，因为大家同屋主嚟嘅啫嘛，即系你喺。你屋企出现嘅都屋企人嚟嘅啫嘛， 咁啊， 系啊， 细屋搬大屋，佢嘅经济能力， 因为多咗好多物资要放啊。 其实就真系同咧疫情里边咧打工仔 哦 home office 有关。 哦，所以要预埋做 office。 佢话咧，因为自从日本咧，佢哋嗰个即系由四月开始咧，佢哋已经推行紧在家工作咧，佢话好多都冇翻到转头啊。 我哋香港政府都而家呼吁， 我哋就间歇性啦，我哋好彩 呼吁佢哋作在家工作啊。 系啊， 咁我又要响应噶咯。 系啊， 呼吁啫，你唔使响应。 咁于是乎咧，你知唔知就发生咗咧两种现象？第一咧，就好多人就发现嗱，你唔使翻公司翻工啊嘛。以前咧就谂住话住得近啲方便啲，嗰、个地点啊交通咧就要即系快速啲嘅。 系 佢话喂，而家睇怕成年都唔使翻公司住、啊，咁都开始有啲人就话，咁我挨咁贵嘅租，譬如东京，佢话我做咩要住喺东京都圈嗰度咁贵咧？佢话我可以住远少少啊， 又可以大啲，又可以平啲。 系啦，咁于是乎咧，首先第一个咧带动咗佢哋有一个新嘅地产热潮咧，就系、啲人咧就中意住远咗。住一啲所謂鄉郊地區咧， 啱數喎，因為佢可能咧見到佢自己嘅份工真係唔需要實體翻公司嘅時候，譬如做設計啊，嗰啲 即轉咗模式啦，已經係啊，咁所以佢話咧，第一咧，佢哋就吹起呢一個咧所謂移居鄉下嘅熱潮。雖然咧個工作仍然都係東京都舉例或者大阪咁樣啦，但佢已經可以喺鄉下度翻工啦。咁啊呢，所以咧呢個亦都見證住咧。似乎佢哋嗰個 home office 咧係會維持好長嘅、 哦， 你香港唔會噶嘛？你嗰個中環翻工，你唔會覺得我有排都係唔使翻去咧、我搬到大嶼山你唔會噶嘛、你都仲係驚噶嘛？ 但如果真係咁嘅時候，都可以諗下。 係啦，你都要諗下啦。 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喎，因為佢哋 交通 啱嘅， 交通時間都慳翻啦， 慳翻啊，係啊，同埋住得舒服啲啦。好啦，咁第二個熱潮咧就係話佢哋要細屋搬大屋啦。咁點解咧？ 搬大屋 就因為佢話咧，譬如有啲小情侶咧、平時可能佢哋住嗰啲好細嘅單位咧，咁啊冇嘢嘅，咁啊你兩個大家即係煙硬硬啫咁樣。咁但係佢話而家大家都要視像會議。佢話喂，老婆，而家我開視像會議。 哦，即係你後邊條底環，佢收一收翻。 第一，你條底環會睇到啦。第二咧， 唔使咁性感嘅。 唔係，同埋第二就係老婆都要 video call 啊。 大家都要咧视像会议嘅时候咧，佢访问咗其中有一啲情侣咧，佢话、 哦、 我哋间屋系冇可能咧同时开视像会议，而把声唔 jam 啦，画面唔会睇到对方啦。其中有一个男户主咧阴公啦，个老婆要开视像会议咧，佢要匿去厕所咯。 哦， 佢匿去厕所度开佢嘅视像会议， 因为可能佢哋嗰啲 studio friend 咧，同埋嗰啲木梯嚟噶嘛。 系啊，咁、所以佢哋竟然就掀起第二个热潮，就话咁唯有就开大啲间房啦。 喂，咁同埋啲学校都系噶啦，变咗嗰啲如果你有几个仔女嗰啲啊，同一时间要用online 上堂嘅时候，咁又唔使打晒交咯。 系啊，嗱咁啊，电话号码18733888啦，香港就暂时未使玩到咁尽住嘅，但我哋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玩游戏18723888，今日同你玩进宝食物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0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781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不断变化，适时调整措施，强调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科学、专家意见和掌握的资讯，从来没有深入任何政治考虑。他说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采取一切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措施，严控疫情，可能会再次推行大规模的社区检测，力争达至清零，又期望可以早日恢复，符合恢复两地人员往来的目标。林郑月娥又说，中央积极回应特区政府提出的请求，包括同意在有需要时预留一定数量的内地研发或生产的疫苗给香港市民使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撤销非住宅物业双倍重价印花税，听日起生效。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说，受经济下行和疫情不明朗等因素影响，过去一段时间非住宅物业的售价和需求都已经显著回落，政府认为在适当时候撤销非住宅物业双倍重价印花税。他强调，在现时房屋供应紧缺的情况下，住宅物业价格仍处于一般市民难以负担的水平，政府并没有计划调整住宅物业的各项印花税安排。林郑月娥又说，过去一年为协助减轻企业的财政负担和支援企业取得商业贷款，政府先后推出90%信贷担保产品和100%特别担保产品，不少银行亦在金融管理局支持下提供延迟偿还本金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航空发展方面，她说特区政府接纳机管局多项建议，包括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发展自动化停车场，供来自广东和澳门并经港珠澳大桥前往机场转飞海外或访港的自驾旅客使用。其中陆转空旅客可以在自动化停车场停泊私家车之后，经机场限制区内的多式联运中转客运大楼直接前往闸口登机，而无需入境香港。其他访港旅客就可以在泊车之后，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办理过关手续进入香港。另外亦会推展航天走廊项目，利用无人驾驶运输系统加强整体交通网络，将航天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香港国际机场连成一体。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14点，升226点，成交金额9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5点，跌咗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5，跌6.5；小米集团26.2，跌9.5；ESR 24元，跌咗4；阿里巴巴267.6，跌2.4；汇控42.45，升2.7；中国平安89.65，升2元；美团300.2，跌3.2；中国宏桥6.77，跌5.5；盈富基金26.98，升2.4；港交所387.4，跌4.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1，日元104.4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幣6.578，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日經平均指數報26453点，升288点。港金現價報16680元，跌2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3.46美元，賣出1804.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向前行，向前跳。 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 Eason 呢一首以三拍旋律作为主轴嘅作品，由歌词到 MV 构思都系以舞蹈比喻人生，有起承转合，有跳得好，亦都有舞得差嘅时候，但用心跳总会转到去新嘅一天。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监制陈奕迅、林家谦。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我哋本周龙虎榜季军位置。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嚟到猜猜我是谁啦，再提一提你，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6%啊，咁既然嚟到秋冬季节，梗系要进步啦。 好啊， 我哋今日就有圣诞卡送俾你之余，就想同你玩一下咧，就系有关补品嘅猜猜游戏啊。 系咪有咁嘅需要啊？ 系、好啊，我仲以为估啱边样送边样补品。 咁好彩我揀嗰啲都係比較 平，係我都係， 我揀啲平啲咧， 我真係揀啲平嘅真 係。係啊，所以歡迎大家打嚟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喂，調翻轉你考我哋都得嘅喎，因為啲補品咧，你哋都好熟噶嘛，我諗你哋平時都啲藥膳啊都食唔少嘅，你可以調翻轉嚟考下我哋，都無任歡迎嘅嚇。電話號碼18723888，我哋而家開始啦噃。Hello， 你係邊個？ 有啊， 我係， 係你好， 係你啦， 係我啊， 係你啊，你係邊個啊？ 我是阿君咯。 阿君你好啊，真系 主持，系 啊, 啊，你好啊。 阿君你可以出题 喎。系啊，我觉得你都整开补品噶系嘛？ 系咩？ 唔系啊，好少、啊。 好少啊， 都觉得 系啊，唔紧要啊，你都自保咁、啊，你拣啦，你拣甜甜豪豪定鹏鹏啊？ 系啦、 啊，就你啦。 我系边个？ 曾志豪。 好啦、啊，好在你拣我先啫，我新嚟新 一只只嗰啲嘢。都 哎呀，你做乜嘢啊？呢个其中一个嚟噶噃， 唔系嘛？ 梗系啦， 咁简单。 呢个系其中一个嚟噶嘛？我唔问呢条啫嘛，好在。 咁白饭都得咯。 唔得唔得唔得，嗱，最人嚟，最人嚟，最人嚟。嗱好，嗱听住咯。咁咧呢样咧真系最平噶啦，我谂都即系啊，总之系属于平价嘅。 哦。 咁啊，佢就系补血嘅，补血嘅。有阵时啲人咧就会爱嚟咧话啊，你可以咧爱嚟。焗水饮又得嘅， 红枣 全中、 哦就是、 一讲焗水就即刻中咗，真系。 而家系兴蓝枣嘅， 系啊，都兴 蓝枣都得嘅。睇下你个游戏啲艺人咧，男人多定女人多？ 男子酒女子酒 系喎，真系。你知唔知我今日我老婆就整咗樽嘢咧，就系、是、焗红枣水啊？ 有冇起滑啊？ 冇晒噶啦，系啊，起咗噶啦，系啊，啊，所以嗱，红枣又平、嗯、又补血，咁啊，所以啱晒，真系。成功咗啦！你已经 无价啦！你嗰樽红枣水 系啊，多谢你啦，君吓 ，thank you。 恭喜你，你会有咧，即系圣诞非常快乐嘅圣诞卡啊！ 系，我哋会送俾你噶，多谢你吓。 多谢 拜拜 多谢，喂，谭晶，我好中意你噶。 哇，吓死我！我以为你争你钱，你以为 临尾喊一喊惊真系。 我争你钱啊！你咁样讲嘢、 啊。好，我哋多谢你。 多谢晒你阿君。 系啊，多谢君。好啦，拜拜。好彩解决咗个红枣先。 你头先 feel 唔 feel 到阿彭姐话：，哇，你又好咧，好幸福啊！嗰回嘢， 系啊， 你听日怼壶俾佢啦。 唔会、啊， 我上边都仲有 keep 住嗰个一 lit 嘅， 一 lit 即系阿上次阿桂花田俾你嗰、那个咁样 啊。系啊，桂花田嗰个太细个啦， 太细个啦，系啊，唔得噶，红枣水唔可以立乱饮噶，我惊你流鼻血啊。 哦，咁好啦， 系啊， 咁 诶， 住家汤啊， 住家汤嘅隔篱嗰个啊， 嗯， 系啊，佢有名嘅林善住家菜啊，佢系 林善， 系啊，系林善个人好林善嘅。好啦，听第二个听。庄你系边个啊？ 风骚快活人，猜猜你是谁？ 系你啦， 猜猜你都 何先生啊？ 何先生， 何生啊？ 何啊，系啊。 哦，罗生， 何 哦何何啊？何生啊？唔紧要啦，你系何生系咪啊？ 系噶系噶。 好啊，你可以拣阿鹏鹏或者甜甜。 何先生， 拣我阿甜甜啦。 甜甜好啊，系、哎。趁佢病攞去咩？ 呢、這个咧就系、是、咧，都系滋阴宝嘅，咁啊系佢一个动物嚟嘅，系啦系啦，两个字系两个字，咁系啦系两个字，呢两个字咧都几难写嘅， 好难写嘅 ，OK， 几难写嘅。 哎呀，我知系咩啦， 系啊，你识啊？ 咁快我唔识喎，好，继续， 你型 啊？讲完啦， 唔系跳嘅，啊都跳嘅，佢都跳嘅。系啦，两个字，佢好细只噶噃。 佢补咩噶？ 佢 你就咁滋阴补啊，所有都系噶。 系咯。 都 咁笼统嘅。 同埋点食噶？通常会。 通常。 阿何生，你又问下佢啫。 炖佢。 炖嘅。 系啊。 炖佢。 炖 佢嘅，系啦，通常都系。 男人食多定女人食多、啊？ 男女都 OK 啱食。 佢系动物，好难写嘅。 吓咁啊？ 嗰、那个字，嗰两个字好难写。 容唔容易买到噶？ 都要哦，又唔去。 即系药材铺就有噶啦，定系咪啊？ 会唔会啊？ 唔系噶， 动物讲紧。 咩啊？嗰度都可以动物都买得噶。 咩啊？何生答咩啊？ 蛇雕。 咩蛇雕？ 啊！我又听到蛇雕。 啊，唔系 蛇姑， 蛇姑哇， 蛇雕我听过，神雕。 喂，何生，你要解释下点解你会谂到蛇姑咧？ 系啊， 好难写啊。 佢话嗰两个字好难写 啊 嘛。 哦 ，OK， 都系喎，嗰有个蛇字加个鸟字咁样咯。 姑咧， 姑好似系咪个胡 字 啊？好似系胡字啊，都系加个鸟咁样，好似系。 好叻啊你，系啊。 有冇食过啊，何生？蛇姑 有啊，好细个嘅时候食过啦。 借姑爱嚟定经啊，爱 嚟 做咩 啊？炖嘅，咁通常都系补身，系啦，保暖啊嗰啲咁样噶啦， 系 啊。 细个嘅时候， 我记得细个食咩借姑菜啊嘛，系咪有个牌子？ 借姑菜系咪第二样嘢嚟噶？ 第二样嘢嚟噶，呢个系第二样嘢嚟。 借姑还借姑、 啊。 你借大姑系咪？ 系、啊，你知唔知借姑啊？有个名噶，叫做一姑顶九鸡啊！ 哦，即系个补身嘅补。 系啊，佢话咧，系 啊， 借姑汤嘅功效咧，就系一姑顶九鸡。哇，呢、這个名几型啊，真系。 犀利啊，劲啊！ 犀利、 啊。系啦、啊，所以叫你阿姑咧，其实即系话你劲啊。 即系话你补啊， 冇其他嘢， 九个人， 系啦，顶到九个人， 系啊， 系啊，多谢你学生啊， 好叻啊 ，thank you， 我哋会送翻呢个， 拜拜， 亲笔签名， 亲笔签名，系啊，嗱，借姑功效啊，脾虚九咳痰多特别有效， 哦、 就系、是、咁样啦。 痰多啊，啱你啊， 系啊，系啊，烟酒过多，睡眠不足都得嘅。好，我哋听第三位朋友，你系边个？ 你好， 喂， 系你啦， 你好、啊， 阿英啊， 阿英， 英你好啊， 系啊， 系啊， 你冇得拣啊， 哦， 诶，你可以拣你出题俾我，或者我出题俾你， 啊，你出题俾我啦， 好啊，彭彭啊， 诶、我系彭仔吓，咁 阿英， 嗱、啊，我你听住啦，好容易啊，即系我呢一个补品咧就好平嘅平价嘢嚟嘅，佢咧两个字嘅，咁咧。佢有乜嘢嘅保健作用呢？明目护肝係啦。咁呢朋友话宁夏出产呢就係、是、最靓。 我知啦。 杞子呀。 係呀。哇呢、這个真係好醒，我都即刻諗到啊，真係。 好靓呀，好靓呀。 係呀、啊。因为明目啊嘛佢。 係呀 係呀。係呀护肝明目啊。 係呀、啊啊、 有冇得闲攞20-40粒啊每日食喎。 间中咯， 间中、 啊，你会点食啊？放汤定系冲茶定系咩 啊？煲汤啊， 煲汤落去， 系啊系啊， 煲汤都会加几粒啊？ 系咪啊？ 系啊， 要加就加20-40粒啦吓、 啊。哦，知道。 好嘛，唔好咁孤寒，加几粒。 好啦，咁考下你啊，杞子同枸杞系咪一样噶？ 嗰啲嘢差唔 多， 同 噶， 大粒同细粒。 系咯，唔同样噶，系啊， 枸杞啊，唔同嘅， 系啊， 系啊 ，OK， 好啦，多谢晒， 祝你哋身体健康， 系啊，我哋都祝你，系啦、啊，明目张胆啊，祝你吓，好啦，拜拜， 好，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同你玩游戏。 寒，似水流金年月。求往日欢笑重现，金光里，谁在雨中相逢？奈何又骤然相送，随一阵清风。看一个清香，无论爱是否永远，茫茫在人海中转圈，如梦消失，浮萍一片。看似水流金年月，求往日欢笑重现，心已醉，仍在叹息怀念，依然盼往事重现。 听过的版本就是叶倩文而家呢一个，亦都系一样唱得之人啊，陶诶齐豫啊，流金岁月啊。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今日想同你玩呢就係、是、啲补品啊、嗯、我哋仲会有呢圣诞卡送俾你嘅。 係啦，补品就冇啦。 係啦係啦，电话旁边你係边个啊 ?Hello。 你好，丰收快活人。 你边个啊？ 叫咩名啊？点称呼你啊？ 我系 CC 啊。 你系 CC 啊？系啊，唔好意思，你等咁耐。 CC 你好。 唔紧要。 系啊，你同甜甜一样、啊、好似牙痛，你把声好温柔、啊。 冇事啊！ 哎呀，你冇事啊！哎呀，好冧啊！你想拣边个同你玩游戏啊？咁样， 猴仔。 哎呀，好啊，多谢你啊！ 佢冧晒佢个样，越衰啊！即刻 好啦， 变咗 IQ 博士，变咗阿张博士咁嘅样， 真 好啦啊！我呢个咧，真系啱晒女人噶，因为啲人话呢个咧就系妇科圣品嚟嘅。 系啊，唔通撞咗？ 系啊，我又唔理你啦，我行先啊！妇科专用啦，咁而且咧，亦都系大家就话咧，又系补血啦，而且咧，佢拣嘅时候咧，啲人仲会有个方法嘅，就话咧，越肥越好，仲可以攞嚟闻下添，咁样。 咁又唔似 越肥越好， 系啦， 佢 size 佢 size 系啦，嗰个即系补品咧就越肥大越好嘅，系啦，咁而且咧就通常佢仲会叫你咧，你闻下，你闻下好香噶咁样，咁味道咧就甘甜香啊，即系女人专用嘅，所以咧 两个字 系啦，有个名咧就叫做妇科人参啊， 两个字啊， 系啊，妇科人参， 一嚿嚿嘅， 一嚿嚿嘅， 定一条条噶， 一样啫， 咩 话？ 男人唔中意食嘅， 系啊，应该唔会俾男人食嘅，我谂系。 哦，一嚿嚿多啲， 系啊， 当归。 就是当归啊，有没有中到啊？好彩不撞啫， 三个字 啊。系啊，因为原来咧，当归咧有好多个名噶，妇科人参啦，中医咧甚至乎会话咧，佢系咧十药九归，为之药王添啊。 哇， 好九归 系啊，即系可能佢话十样药里边，即系九样都同当归可能配搭一齐嚟食，定唔知点咧？佢话好巴闭噶。系啊，咁所以佢话， 但系嗰阵味咧就真系好浓噶， 好浓啊， 上嚟 系啊，啊 都识得知道诶，闻到佢 系啊，就知道当归啊，边度边间？ 阿思思，你有冇饮开当归啊？ 有啊， 有啊，所以啊，补得几好，你睇佢而家。 你系点样食法啊？ 煲咯， 即系同咩煲啊？ 通常当归茶咯。 哦，当归茶添啊， 当归茶，妈咪煲嘅。 系啊，我 feel 到隔住电话 feel 到个面色红润啊。 系啊，靓女一名啊， 所以咁甜美咧。 系 咯， 系啊，搵到男朋友未啊？ 关你咩事啫？ 未住啊？ 未住啊！嗱，我哋帮你介绍啦，真系。几 岁啊？阿思思 做咩啫？ 唔系睇佢几岁咗？ 好大噶啦！ 好大唔会嘅。咩？阿田谂住介绍阿田谂住介绍个仔同你对称噶。 我谂我做得响吧？ 系咩？ 咁咪真系桂花田咁上紧咯？ 你把声最多30岁噶啫。 多过， 多过，多一年啦，31啦，系啦。 好啊，多谢。 系啊，好啦，咁你下次再打嚟啦。 选美咁啊， 系啊，多谢，拜拜。咁你想做阿叻定系做志毅啊？ 唔做啊， 系啊，做台长。 我做台长，好啦，好，下位听众你边个？ 阿婆。 阿婆， 你哋好， 好，好好好好醒目啊，阿婆把声，系啊，甜甜定鹏鹏， 系啦。 鹏 鹏， 好嘅，嗱，咁我呢个咧就真系都系比较系啱女士进补嘅三个字嘅呢样嘢吓， 系， 咁啊通常就话佢咧系养颜补身， 养颜补身 啊，系啦，又或者咧系话佢咧系属于滋阴补品吓， 滋阴养颜， 系啦，咁佢咧都同啊。 系咪药箱都变成首饰箱啊？ 吓，嗰啲咩噶？ 嗰个 佢都系同啦，一啲动物有关嘅。 哦，动物 系啦，同动物有关嘅，即 系有， 即系佢呢样滋补嘢吓。其实个来源咧，个源头咧都系来自动物嘅。 三个字啊，我又谂唔起。 我以为冬虫草啊先。 佢係含有咧雌激素嘅。 哦，雌激素。 通常呢樣補品咧，如果你話撈埋燕窩嚟一齊去燉啊，好似糖水咁嚟到食咧，啊好多時候都係食糖水咁食嘅。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三個字。 係啦，三個字。 耶、yeah, ，我知道我知道。第三個字彭仔好想要嘅，不過佢未有。 咩、哦、意思啊？ 中咗。 佢想要。 係啦，中咗，彭仔好渴望嘅。 係啦。呢三個 字啊， 有啊，彭仔好想要咯、啊，第三個字 係個諧音啫，個諧音啫，係啊，但第一個字咧就係、是、係有温度嘅感覺， 冇錯啦， 啊個温度係零下嘅，個嗰、那個温度啊嘅感覺 零下， 第一個字好，第一個字好凍噶， 係啊，第一個字。 好冻噶， 雪蛤糕， 耶、yeah, ，就系雪蛤糕啦。 雪蛤糕其实系咪嗰只 诶啲蛙类啊？ 即系嗰只蛤蛤蛤怪啊？ 输卵管同周边嘅脂肪， 系属于嗰啲 哦，明白明白明白，系 啊，真系燕窝通常 捞埋 捞埋一齐食咁样噶， 再加个木瓜， 系 同埋红酒。 何生阿坡想唔想食啊？雪蛤糕？ 想啊！ 但系佢系头先讲嗰啲，又输又管嗰啲咁样。 雪蛤糕啱女士多啲嘅。 系啊，冇错。 但 系 有时 咗谂住， 有啲甜品铺 都有噶，系啊！恭喜你啦，阿坡，你又估中咗啦 ！Thank you， 有圣诞卡送俾你。 拜 拜，好，拜拜。 最后 最尾一位啦，你系边个啊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系 你好，系 你系边位？ 我系爱丽丝， 爱丽丝， 好啦、啊，爱丽丝， 你好，系啊， 你要会一会啊，甜甜啊， 好啦、啊，我呢个进宝嘅食物咧，都系一只动物嚟噶，咁咧，喺街有得食啦，喺屋企都有得食嘅，咁咧就喺街好似咧开心啲嘅，即系系啦，食得开心啲嘅， 喺街度食开心啲， 系啦。咁 喺屋企咧， 系啦，喺屋企就即系多嘢搞啊，因为佢煮出嚟嘅时候咧，嗰样嘢煮出嚟好多配料先去整到嘅。 鱼蛋萝卜， 但系你喺街啊嗱， 咩关东煮啊？ 唔系讲我讲紧补身嗰样， 补身补身 ，OK OK OK， 嗯，咁咧就而家开始有得食噶啦。 而家开始有得食。 大闸蟹啊 ？No， 唔系哦，我知啦，我知啦， 系， 唔系啊， 唔系 一个字嘅啫， 系啊， 一个字 嘅 咋。 但系你变成食物通常就三个字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变成食物就三个字。 系啊，你喺餐厅度嗌咧，一定系嗰三个字。如果咧有啲详细啲咧，仲会前面加多两个字，加埋五个字咁样。 系啦，即系嗰个系配料嚟嘅，因为前面加多两个字。我哋唔要嗰个前面嗰两个字啦， 系 后面嗰三个字。 冬天先至会最多噶。 夏天咧，你就真系好似阿彭仔咁啊，长期流鼻血噶啦。 系咪会夹啲生菜嚟一齐食噶？ 系啦系啦。 夹啲生菜，夹啲咩生菜？ 同埋嗱，我提示你， 会捞埋生菜食噶。 佢最中意就捞啲白萝卜添， 系啊， 系啊， 索啲 捞啲白萝卜， 有啊，白萝卜噶，索汁噶， 食物定系咩？ 食物啊，食物啊，食物噶， 食物嚟噶， 食啊食， 亦都系动物嚟 嘅。其实 你答一个动物嘅名啊。 系啊，冬天先用，冬天先入佢噶，最多就系。 因为点解佢本身咧，佢呢只动物咧好多功能嘅，咁啊做衫又有噶， 系啊， 食又得噶咁样。 系啊， 鳄鱼 咩话？ 两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你嗰个鳄鱼好难做衫嘅，做手袋啊多啲。 系啊， 佢十二生肖里边，十二生肖里 边， 系啊，乱粒粒嘅。 唔系， 十二生肖佢又啱我事， 系啊， 但系暖啊嘛， 暖噶，你揽住佢系暖噶， 佢多功能噶呢只动物， 有毛噶， 咩咩声， 羊， 系啊， 多谢你， 因为有啲古法羊腩煲啦，或者湘东羊腩煲噶，好得意噶， 知 足又有啦，系啊， 好正啊， 系喎， 系啊， 突然间到。到自己就 谂 唔起噶啦， 唔系你肚饿啊嘛， 好肚饿， 系啊，话到口唇边系啦，就同伙计讲，我要个煲，我要个煲嚟食。 你会中意食边一种嘅羊腩煲咧？吓，爱丽丝， 有马蹄粥嘅马蹄丝粥嗰啲咯， 系啊系啊，正啊正 啊，最正系呢只。 你识唔识自己整啊？ 唔识噶，唔识煮饭， 所以出去买咯。啱啊，唔识煮饭， 出去食， 证明你幸福啊！唔使煮饭都一样有人养你食啊， 系 咪？ 多谢你啊， 恭喜晒丽丝， 好啦，拜拜， 多谢你， 拜拜。 在某冷冬有艳阳，随着晚风的方向，沿路看灯色通通已着，让你眼光渐扩张，共我细想圣诞漂亮，浪漫提刻的诗歌正在唱，心内那寂寥风霜放入了箱，温度计再融雪，愿你可好好的抽一个奖。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好啦，今日时间够晒啦，我哋听住呢首暖粒粒嘅圣诞歌，你好啲未啊？ 好啲好。 好啦，我哋希望听日桂花店变翻个烈女翻嚟啦吓，听日见，拜拜。